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早晨，三月二十号星期五的早上啊，同大家打个招呼先，系啦，喺火星我打电话翻嚟嘅系。 系啊，我系小张张啊，大家好，各位拍档好，欣欣好 ，Hello， 大家好，最紧要身体健康啊， 系 啦，冇错， 我就今日仍然紧守岗位嘅，我系小欣。 Yeah. 星期五有风骚，早餐食件萝卜糕，我系小张张， 你真系食咗萝卜糕噶 ？Friend， 你真系食咗萝卜糕啊？ 我唔系啊，我系小张张啊。模仿佢啊！我系小张张， 大家好，我系小欣欣啊！ 系，睇我死个人，我正啊！好嘢， 来一个东风先系咪？ 系啊，好，早晨，早晨。 咁啊，听到咧就即系 Michael 啊，仍然喺屋企啦。咁啊，当然都要同大家咧就要讲一讲你自己嘅身体状况，避免大家为你担心啊！ 系啊，唔系我又煲粥俾你噶啦。 火星呢度真係太熱啦！嗱，其實咧 ，COVID 咧呢個病都幾鬼古惑嘅，我唔知道，即係如果大家即係聽緊收音機嘅，以前 touch wood 都試過咧，佢冇事冇事，忽然間就會嘣一聲咧。个病情系突然会变， 哇！等阵佢把声沙沙地咯，好沙喎。 系咪？我把声沙沙地啊？ 嗯，系啊， 系马啫，系咪？ 沙喎，系咪？唔系， 得唔得？而家得唔得 ？O K， 继续啦，继续。唔系我话你声，冇事。 得 啦， 其实系佢个耳仔，佢冇撩耳屎咋，你唔好使理佢。 我弹起啦。 你听嗰啲嘢全部都系沙。 即系当我同琴日同阿欣欣讲，我冇事啦，少少喉咙痛啫。哇，琴晚咧我突然间发高烧啦，同埋全身都骨痛啦，跟住咧又尖寒尖冻啦咁样。呢次我八点钟咧就瞓觉啦，即系支持唔到啦。好多年冇试过八点瞓觉，但我琴晚咧有少少感触，即系突然间有一刻咧，我系好耐冇试过嘅，就系咧当我病紧发紧烧咧。有人摸我额头啊！你有冇试过细个嘅时候咧？你病紧咧，发紧烧咧？ 有啊， 阿妈咧， 有时佢 摸你额头、啊， 佢控落嚟都有嘅，即系佢用块面嚟， 用块面嚟量度嗰个温度， 系啊， 系啊，我好多年冇试过咁样，有人咁样探下我额头，原来嗰个感觉好鬼好窝心嘅，但系我都即刻谂翻我细个嘅时候咧，我阿妈成日都系咁做，即系当我发烧嘅时候咧。懵懵松松之间咧，就会有一手咧咁样摸一个额头，哎呀，仲系烧啊咁样样。我所以琴晚真系好唔知啊，即系 咁摸你额头嗰个系边个？ 系啊，你唔介意啊嘛？ 即 系咪你想嗰个啊？ 阿小强，小强叔，下次我唔舒服，你可唔可以摸下我额头？俾翻啲 可以， 你确定？你确定？ 系啊，我冇所谓啫，系咪？ 感谢你嗰只手，因为你嘅手够大啊，咁咧摸落嚟咧有质感啊，我都想感触，即系感受翻都有爸爸妈妈照顾。 你小心啲，你小心啲，我惊佢就系摸咗你个额头，佢因为忍唔住会摸埋其他。例如摸你块面啦， 指摸像， 或者摸像，啲力度唔 知点样， 系 冇错 咯。但系我听闻阿拍档，你系咪真系少少轻轻啲啲唔舒服啊？ 有啊，系啊，琴日都有少少发烧，同埋有少少尖寒尖冻，咁其实都系啦。咁但系我就第一时间就做咗快测，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我系完全冇事嘅。系啊，咁我谂就即系得嘅，因为我哋系个大家庭嚟噶嘛，系咪？ 如果我要 有人冧咗嘅话，但系有人。撑起唔 使担 心， 冇 错，唔好冧，大家唔好冧，冇事。 O K， 咁啊就系啦，咁啊你同大家报个平安之后咧，大家就唔需要或者太过担心，因为听你把声嘅话，其实都好精灵嘅。 佢报完平安，你咪可以收线噶啦。 啊，佢今日真系会提早收线嘅。 马叔叔，系做人唔尽喎， 佢好尽咩？未算啊， 就唔代表你可以系咁踩落嚟喎。 佢等咗呢个机会好耐啦， 好耐。几年？ 马叔叔，你得我一碗粥喎，你今日慢慢煲碗粥咗。 我今日决定煲一烹啦，都要预埋俾阿李锐锐。 好窝心啊！你 好正啊！ 最紧要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啦。一阵嘅话，一阵间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呀。 Late night。 Sia 同埋 Kylie Minogue 嘅 Dance Alone， 勁啊！一個非常之犀利嘅誒，就係一個 crossover 咁個嚇。好啦， 補級啊， 冇錯，個補級真係係啊，真係估佢唔到啊！哇，即係 Kylie Minogue 都真係已經橫跨咗好多個世代啊，係嘛？到今時今日都 細細個就聽過呢個名， 好硬淨係 Especially for you 嗰只啊， 冇錯。 好啦，咁今日當然同大家要分享下嘅咧，就係其實有時咧，Yo Yo係中意咧周圍辣嘅，咁但係有時亦都會中意嘅就係會睇下嘅就係世界各地咧有冇其他嘅一啲好得意嘅一啲 cafe 啊，或者係啲用餐嘅經驗嘅。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噃。 好啊。 咁今日咧就睇咗咧就係話咧喺上海啊嚇，有好多時候咧大家如果去唔同嘅 coffee shop 咧，莫過於會覺得 expect 有啲乜嘢嘅用餐體驗啊？都系食嗰啲嘢啦， 系啊， 系咪啊？ 如果周遭嘅环境啊， 冇错， 音乐啊，味道啊， 一入去嘅就一定系一大阵咖啡味啦，以及就有得好多轻食啦，啲轻食一定系走唔甩嘅，系有蛋糕啦，又或者 系 菠萝啦、三文治啦， 冇错， 好少嘅啫。通常个 menu 咧就系一大 一碟 breakfast 咁样， 冇错，好晒噶啦。如果你話即係好似頭先阿欣欣咁樣講嘅話，食 all day breakfast 嗰啲已經咩嘅啦， 好盡 嘅 啦， 係啦，已經係複雜咗嘅啦， 幾大個盤啊！ 冇錯，嗱咁其實我講緊嘅就係嗰啲嘅 coffee shop 咧，coffee shop 唔知點解啊，近年嚟嘅話，你會發覺嘅就係啲人如果出嚟創業啊，冇咩做嘅話，通常都話我都好想夢想開一間 coffee shop， 係型啊嘛， 因為成本係比較低嘅，係啊， 型啊成件事， 冇錯。嗱咁其實咧，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嗱 coffee shop， 我諗大家都去過好多。啦，系咪乜嘢类型嘅形形色色嘅？其实嚟嚟去去都系走唔甩饮咖啡，同埋头先我想讲嘅就系食轻食， 同埋享受一个下昼咯。 冇错，但系有啲咩嘅主题会令到你会觉得就哇咁都得咁？咁啊，其实喺上海咧就开咗有一间嘅 coffee shop 咧，个名咧哇都真系要 check 一 check 先知啊！佢叫做摆渡人。 哇，型啊！我谂起梁朝伟嗰套戏啊。 冇错。我就諗嗰陣時，咦，係咪同梁朝偉嘅嗰一套，即係同王家衞嘅《擺渡人》有關咧？咁樣又唔係 嘅 喎。我又想問一問嘅就係，即係估個學古文嘅，你《擺渡人》有兩個意思嘅，有幾個意思喎？點解啊？ 天恩頭先講咗， 天恩頭先係啊，中咗係啊，擺渡人點解？ 係咪一啲即係喺陰間接嗰啲靈魂過去黃河嘅彼岸嘅嗰個人？ 陰間 喺 陰間 撈一撈嗰個。 啱啊，同埋其實如果有時喺陽間都有嘅，喺陽間咧，陽間都有擺渡人嘅。陽間嘅擺渡人咧就係嗰啲咧係啊，促成人哋嘅愛情好事嘅嗰啲中間人，或者叫媒人，冇錯。 爭咁遠啊，意思 啊， 同埋嗰個渡字啊， 係啦， 渡字好緊要。 係啦，嗱咁其實咧就頭先阿欣欣亦都講啱咗一半啦，就如果係佛家嚟講嘅話，擺渡人其實就係講緊嗰啲就係接嗰啲嘅走往生者嚇，點樣渡過呢一個地方嘅話，跟住就即係接靈魂嘅 超度， 冇錯啦。咁其實咧就係喺上海呢一間嘅 coffee shop 就係用呢一樣嘢嚟做主題。 哇！正啊！ 你會唔會夠膽入咧？ 我想入㗎。 即係點啊？佢嗰杯咖啡叫孟婆湯咁樣。 咪有嘢問，咪有嘢問。 嗰啲咁嗰啲裝修或者嗰啲咩，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因為以前有香港都有啲主題餐廳啦，例如話啲用forest 啦，森林啦，咪里边又摆嗰啲动物啊，又播啲森林声啊，譬如有猛鬼嗰啲，又播啲鬼故音乐啊，整到黑掹掹。咁佢摆渡人佢整啲咩？有冇特别嘅装饰咧？ 佢有嘅，其实佢有好多分店，而家已经开 咗。哇，咁犀利啊！ 冇错，咁而大部分嘅分店嘅话咧，都系开喺都特别嘅吓，喺殡仪馆旁边。 哇！ 但系就有摆渡人 coffee shop。 喂，呢个有卖点喎？ 有卖点嘅。咁其实有好多年青人而家咧系趋之若鹜，你梗系谂紧佢就喂喺殡仪馆系嘛都應該就上個年紀嗰啲，即係過去睇下睇下啲壽啊點買。 我想問一下咧。嗰啲coffee shop 裏面嗰啲人咧，係咪著曬嗰啲長衫啊、中式衫啊、唐裝衫嗰啲？ 唔係嘅，但係佢嘅門外已經寫明㗎啦，就係話有一啲殯葬嘅服務，有一啲嘅安靈護理或者係墓地諮詢，佢係一條龍嘅。如果你入到去嘅話咧，其實基本上佢有好多呢啲咁嘅生死教育嘅活動，以及嘅就係你可以喺嗰度咧，就係會睇下有關於嘅就係你第二時你會想點搞咯。 即係訂翻套壽衣。 係啦，同埋佢真係幾正嘅，因為嗱嚟緊就係清明節啦。佢哋会搞啲乜嘢呢？清明节学插花，系咪几好啊？ 即系去扫墓嘅时候可以派上用场啦。 冇错，清明节就学插花，又或者就系去影下你啲遗照啊，又或者系瞓下纸棺材啊，呢啲咁嘅体验嘅活动嘅。咁除此之外嘅话咧，你仲会见到嘅就 系 佢嗰啲 coffee shop 咧，有咩叫拉花嘅？ 系啊， 啲拉花就 系 拉嗰啲咩名啊？嗰个字系。 喂，佢拉到符喺度都幾好笑喎、啊，黃色嗰啲符咧， 好複雜嘅喎， 係啊，長正啊，或者佢戰戰咖啡嗰、那個， 係啊，即係佢啲拉花係咁樣嘅，係 啊， 即 係、啊啊 啊啊就是、 特別。 有啲人若果唔中意嘅話，我覺得係有啲大吉利是。 嗱，如果係嗰啲唔中意嗰啲人，直情應該唔會去嘅，見到都唔係啊。但係我諗後生仔百無禁忌就 係啊，會去體驗下嘅。 冇錯，嗱，仲有佢勁係勁在係乜嘢咧？頭先我哋有講到啦，佢係會開喺啲殯儀館隔離啦。时间嘅就佢唔收钱嘅， 佢、 唔收钱嘅，冇错。即系你入到去饮杯咖啡，你好可能嘅就喺隔篱度办一啲事，明、白？ 办事嗰啲 人，个办事嘅人过去入到去去帮衬佢嘅话，完全唔收钱。以外嘅话就有好多头先我所讲嘅啲生死嘅教育，就欢迎一班后生啲嘅人去接受呢一样嘢。即系我觉得嗰就系生同埋死，其实基本上 系 每人必经嘅嘢嚟嘅。佢都可以趁咁样嘅机会嘅话，可以俾到一啲咁样嘅体验大家。我觉得真系几好啊！ 咁如果冇辦事嗰陣去，可唔可以唔使錢飲咖啡 嘅？咁我就唔知 啦。你特登去飲咁樣？ 我問啫，喂，我問啫喎。 係攤嗰杯咖啡。係 啦。 喂，係喂，幾多發到啊？其實咧，即係愛情咧，都可以係同呢個生死有關係。即係如果你講呢個殯儀嘅呢個擺渡人咧嘅咖啡室咧，今年嘅情人節啱啱過咗啦。其實你知唔知有啲靈嗰啲叫做咩啊？殯儀業嘅人推出一個情人節送花，就係用靈車送噶。用灵车送呢个花朵，咁咧仲要咧系嗰个标题叫至死不渝啊，即系形容咧， 因为你只系当对方死噶， 至死不渝。 平时当你死 系啦，我真系当你死噶，我话你听。 啊，譬如掟俾马叔叔咁咧，就会有一部咧殡仪馆借出嘅情人节香槟金色灵车咧，将个花烛送到佢手上咁样。咁据闻呢一样嘢都有啲年青人系唔介意嘅。咁 我觉得你想分手就。多啲喎、 啊， 謝嘉依係嘛？ 係咯、啊，都係咁話。 你揾個靈車送花喎， 呢、這個有啲大嘅利是。 係啊， 試下試下個水温啦， 試下睇下甩唔甩到 啊。 其實根本就想別佢， 冇錯， 都可能係，都可能係。 嗱，講翻話啲用餐嘅體驗嘅，我覺得其實真係嘅，要睇下你嗰間餐廳咧，識唔識得去將一啲人用一啲嘅方法會帶入嚟。因為我啱啱最近咧就去咗九龍城某一間咧，其實係好傳統嘅，就係食呢個。甜品的地方，我覺得真的很正。入到去的時候，你會發覺就哇，全部咧坐滿曬人。平時晏晝其實嗰個時間嘅話咧，講緊兩三點鐘咧，冇乜人嘅。跟住你再聽到嘅就係有一位老師。手上面攞住三本書，原來佢係帶嗰啲學生去呢一間傳統嘅甜品店嗰度咧，就要佢哋喺嗰度咧食甜品。食完甜品要做乜嘢咧？佢就係話要嚟感受到嘅就係一啲我哋中國同埋有一個香港嘅傳統嘅甜品之外，亦都要去介紹嗰啲書嘅就係話點樣將一啲嘅文學以及嘅就係甜品將佢自己混埋一齊。我覺得好正嘅就係咧，哇！我好開心啊，因為我直頭咧變咗一個小學生，變咗一個學生， 你聽埋， 我聽埋佢。喺度讲，佢讲到佢讲乜嘢咧？大家食咗唔同嘅甜品啦，好啦，食完啦， 上堂， 跟住咧，老师就问啦：你可唔可以就你头先食嘅嗰碗甜品，要好有创意嘅，唔系造句，要好有创意嘅，同埋嘅就系任你天马行空，你谂乜嘢都得。话俾我听嘅就 系 形容头先你食嘅嗰碗嘢。 诶，喂，呢个正 啊， 好啊， 即系一个描写文系啦， 要你描写， 系啦， 讲乜嘢都得。我觉得佢哋咧，哇，啲答案好精致。 诶，有冇偷听到啲答案？ 有听到，所以我就同大家分享啦。嗱，我想问大家，如果你头先啱啱食咗嘅就系呢一个嘅蛋白杏仁茶，你点形容？ 啊，咪先啦。 系啊， 蛋白 杏仁茶。 有啲苦苦地 杏 仁，唔系好甜 嘅，唔甜嘅杏仁，唔甜嘅，系啦，蛋白杏仁茶。 佢唔 系嗰个同学其实形容得几好嘅， 有啲 系啊，俾老师赞嘅。蛋白杏仁茶大家都知道噶啦，其实是白色嘅，冇错，有啲白色嘅蛋白喺度， 系 蛋白杏仁茶。 湖里边浮起一啲嘅小花朵， 湖里面浮起嘅小花朵系咪？ 嗯 ，OK 啦， okay, 到我， 好到你。 蛋白杏仁有幸又不幸。 点啊？人哋叫你形容， 咪形容咯， 形容人生百态系嘛？ 系 啊，我有幸有不幸啊！ 我以为你话南北幸煲猪展啊！ 收到你呢个学生真系有幸有不幸。 唔系啊，有啊，天日 但系我觉得嗱，小学生应该可能中意啲甜啲嘅嘢，可能蛋白杏仁茶会觉得苦苦地，会唔会啊？即系冇咁中意，我会 唔 系噶， 唔苦嘅 系嘛？ 唔苦 嘅，可能形容佢做一啲灰水。 游场嗰啲， 喂呢个几好笑喎、啊， 游场 系啊，好小学生喎、啊， 呢、這个好好， 系好小学生、啊，接个报纸帽俾佢。 嗱，嗰一日咧，我觉得佢就系嗰一位学生，佢就系受到老师嘅赞许嘅，佢就系话佢形容嘅蛋白杏仁茶系乜嘢咧？佢就系话似番碱。 哦， 番 碱 水啊， 系 碱 液， 碱液系啦，似碱液，似番碱 ，OK 系咪？另外有一个我觉得好正嘅，佢另外就系食咗个么么喳喳，么么喳喳咪有好多大多豆，好多唔同嘅豆，好多唔同嘅圆形喺度嘅，咁佢形容啲咩嘢咧？大家可唔可以形容到？好正，又系 松卵， 松卵 OK， 跟住你觉得咩嘢似咩？ 波波池， 冇错啦， 波波池。 系似波波池， 喂，好得意喎！ 老师话佢劲啊，所以我觉得真系几好玩。 佢哋嗰啲创意好犀利， 创意系咪真系几好？同埋、我觉得用咁样嘅方法嚟去带佢哋去食嘢，而且可以体验到嘅就系啲传统嘅糖水，我觉得真系一石二鸟，好刺激啊！ 印象 系咪？ 我又系， 系咪几正啊 ？OK， 好，休息一阵间，继续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卫生署至今资助超过420,000名市民接受大肠癌筛查，16.3%嘅检查结果呈阳性，当中2900人确诊大肠癌，近六成属于早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非传染病处高级医生方慧说，如果尽早发现到大肠癌，可以为患者进行适切治疗跟进，医好和生存的机会能够大大提升。他说现时计划下的合资格人士是50岁至75岁，因为这个年龄组别相较其他年龄人士风险较高。家庭醫生林永和說，鼓勵合資格市民參加計劃，如果發現有腺瘤等可以早些切除，大大減低成為癌症的機會。香港快運航空行政總裁毛傑瓊在北京接受本台專訪時說，航空業界人手存在挑戰，公司去年已經招聘近500名機師和機組人員，計劃今年內再招聘500人，有信心有足夠人手支持未來業務增長。他提到，除了本地招聘，香港快運去年8月起定期在廣州、深圳和珠海等招聘空中服務員，目前超過10%空中服務員來自內地，預期有關比例將繼續增加。至於機票價格趨勢，毛傑瓊說，業界人手緊缺，加上油價偏高等因素影響，相信今年機票價格只會呈溫和下降趨勢。香港快運會針對不同航線推出機票優惠。他透露，公司會在今年10月就成立11周年推出機票優惠。日本熊本市中心发生伤人案，3人受伤，疑犯被捕。事发当地朝早9点几，一名男子在熊本市会堂附近街上用刀袭击途人，警员接报赶到现场拘捕一名疑犯。日本传媒报道，事件中3名伤者都是女性，送院时清醒，暂时未知疑犯动机。俄罗斯联盟 MS-25 载人飞船原定的发射，由于最后阶段出现异常，在距离火箭升空前20秒，安全系统开启暂停发射程序，当局将火箭发射时间推迟。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裁鲍里索夫说，取消原定发射的原因是化学电源压力骤降，飞船机组成员已经撤离，情况安全，发射时间推迟。联盟 MS-25 飞船原定由联盟 2.1A 运载火箭由哈萨克的拜科努尔发射场升空，飞往国际太空站， 機組成員共有三人，分別來自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美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潮湿有雾，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31点，跌331点，成交金额4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2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61点，跌121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盈富基金16.76跌8.4，盈富基金16.76跌3.5，騰訊控股286.8跌4.4，中海油17.48跌7.4，中國平安33.45跌2.05，美團89.4跌2.9。南方恒生科技3.46跌9.8，理想汽车125跌10.1，恒生中国企业58.36跌1.42，阿里巴巴70.95跌6，中移动67.15升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51.63，瑞士法郎0.899，加元1.356，人民币7.22，英镑对美元1.265，欧元对美元1.085，欧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40844点，升28点。港金报20290元，跌2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74.81美元，卖出2174.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山市街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朗天路红天路方向屯门，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仲要谂一支烟嘅分别，人生就有差别。吸烟会导致女性过早衰老，亦会令身体机能转差。生育能力受损，提早开始更年期和患上骨质疏松症等疾病，还会引致子宫颈癌和其他癌症。人生你有得选，立即戒烟，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 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aggie 黄慧仪 Lester 洪少贤，同你发掘英语有趣之处。 我好記得我每幾個月咧就打電話俾我老豆問佢，我可唔可以翻香港？ 係 因為當時其實一個好大嘅環境轉變啦，需要有 perseverance， 即係你要去 persevere 好多嘅問題，即係你要好堅決嘅心嚟先可以做到嘅。咁當然我老豆就係鼓勵我話其實唔得咯，唔可以翻嚟。 斷咗你後路喎！ 逢星期日晚八點至八點半，香港電台第二台。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Sika、 Win Win 杨安妮、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富有正义感嘅记者江义，既系郑东觅嘅闺蜜，亦都系方正辉嘅初恋。佢同郑西决。究竟可唔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呢？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系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系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係一個風騷快活人咯！ 知你風騷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晝10到下晝1，風騷快活人。 继续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咁啊，当然啦，头先我又讲咗我哋嘅即系用餐嘅体验咧，大家觉得好开心系咪？ 好开心啊！喂，真系我想去食。 好啦，咁啊，今日咧仲有另外嘅有一单嘢同大家都想分享嘅，咁就要麻烦啦 ，Michael 啦。 好，火星人而家出声啦，我系小张张。嗱，其实咧嗱，啲人经常讲一样嘢就系 AI 会唔会代替咗一啲人工种咧？呢一样嘢即系众说纷纭啦吓，但系起码有一样嘢咧 ，AI 咧。喺而家已經係發生緊嘅咧，就係有啲人係用緊呢一樣嘢咧，係整靚自己個樣，同埋將自己個樣咧擺去不同嘅背景嗰度。大家有冇留意到嘅？而家 Facebook 咧好多人擺咧，第一個樣可能係佢啦，但係個身可能唔係佢啦，個樣可能係佢咧，但係著件衫咧又唔係佢件衫。 你玩唔少啦，呢啲 係啦，咪咪已經係熟能生巧啦 ，AI 達人。 佢完全冇問過我哋，成日將我哋擺落去咧咩 hero 啊！ 我心情幾難受啊！ 我都係。 我次次都將你哋擺到最靚噶，你唔好咁啦。 唔係近排咧，譬如七龍珠都好多人將啲人自己嘅樣擺落嗰啲龍珠嗰啲角色。 佢哋玩呢啲換面啊嘛，你都玩到好耐啦。係 啊，你得閒落下邊嗰啲中心玩下健身啦。 咁咧，我想問大家啦，其實咧，因為咧，我其實阿 Sarah 頭先都話有講得啱嘅，我都係玩呢啲 apps 嘅。 有啊。 咁有一個 apps 咧，佢個賣點就係話你要建功啊。而家唔使再影靚相㗎啦，你自己搵張相擺落去就會有一張建功相。其實佢哋嗰啲呢分幾個 category 嘅，咩即係建功㗎啦，咩認識男女朋友㗎啦，又或者即係好多呢啲啦咁樣。 你專注認識男女朋友嗰個係咪？ 男女朋友嗰啲咧就系、是特别系 fans 啲啊，即系可能系 你俾一张你嘅作品我哋睇下， 等我哋学下嘢，学下嘢 系 啦，好 笑 嘅。 咁咧喺讨论区咧，有个女仔就好嬲嬲猪啦，佢话男朋友话我，应该话就嚟 结婚 嘅，唔系，系啦，未婚夫，就喂。還掂有啲 app 啦，唔使嘥錢啦。嗱，佢個大前提就唔使嘥錢啦。不如我哋用呢啲 app 整一張結婚相，係有嘅呢啲 app 結婚相係有嘅，好多添。咁咧，同埋真係整得好靚嘅。嗱，如果你問我咧，出嚟個效果咧係 OK 嘅。 你又玩過啦喎？ 同邊個結婚啊？係 哇！次整我同你结婚好唔好？ 咦，我真系想试下喎。 系啊，我都好想睇下。 大叔的爱 啊！ 好，继续。 如果你问我咧，效果系见得人嘅，但系当然啦，作为女仔就梗系会唔中意，同埋会觉得有冇搞错啊？结婚相 都話要慳，同埋跟住用呢啲假想咁，即係我用假想形容啦，因為呢啲唔係真係 合成啊嘛， 著嗰啲衫都可以話係假啲嘅相啦，係嘛？同埋咧，我想講咧，阿馬叔叔或者阿 Sarah 妹妹咧，你我唔知你哋以前有冇影過類似嘅相啦，或者係相第時影啦， 係咪影婚紗？影婚紗你講 係啊，係 啊，有啊有啊，我唔係結婚嘅時候影。我係有一啲婚紗攝影 sponsor 就揾咗我同埋有啲女仔一齊去影嗰啲婚紗照， 係啦，好開心㗎， 因為我都唔知喎，未見過喎。 嗰次我係同招換一齊影， 哇！ 係啊，兩個，因為嗰陣時候有一個電視節目，我同佢一齊做節目嘅，咁你一定係咁噶啦， 就揾特別係 我要嫁俾呢個節目，即係呢啲咁嘅嘢嘅，真 係見唔到， 冇錯啦， 跟住我哋 影幾靚嘅，嗰次我影婚紗照， 得唔得？ 冇全身嘅，所以你可以放心。 唔係，我點解要睇全身啫？ 全身就太矮啦嘛， 你 個婚紗你冇 着你咁傻， 嗰陣時候冇啊， 唔係有高踭鞋， 嗰陣時候冇噶，只係有高踭鞋，你最多我俾你俾五寸好冇？ 墊個箱咯，再 都唔得嘅，我都係似小童著咗阿媽嗰件婚紗，所以佢就永遠都係半身半身咁，但係幾靚，真係幾靚嘅，係啊，後邊又 blur 曬咁樣咧， 哇正！ 始終女仔著婚紗 係都靚， 真係一回事嚟嘅，冇錯， 我都影過，係啊， 你梗 係 影過啦， 係啦， 阿嫂都好靚啊， 唔係啊，我認唔到佢啊， 我都係咁話。所以你咪係話其實一世人一定要著一次啊，啱唔啱啊？ 佢化完妝出嚟，咦邊位啊？ 你又你開心咗係嘛？你冇 開 心 嘅，開心咗嘅。 哇！正喎， 因咧嗱，我想問你當日個感受係點樣啊？因為嗱，首先咧，你係邊個月份影㗎？你邊個月份？ 我係三月影嘅，都係三月影嘅。 三月都 唔使凍， 都 OK 嘅。其實就我諗廿度到啦。咁啊，嗰日有少少天陰。 咁你好聰明。因為咧夏天咧，男仔即係新郎就好辛苦。 好辛苦， 冬天咧，冬天咧就新娘好辛苦嘅。 哦，系啊， 尤其是如果你影户外咧，因为我第一次咧系六月影户外，仲要系户外六月喎， 六月 好热，我着到黑西装， 哇， 系湿晒啲热， 你又发脾气啦嗰次系嘛？ 我等你插呢句等好耐啦， 你又知我唔信？ 马老师今日一见到位就起脚啊， 平时 系啊， 脚痕啊， 唔紧要，唔紧要嘅。但系咧，如果冬天咧又系英户外咧，新娘就好大热， 好冻嘅， 因为真系好通透嘅嗰啲新娘衫， 好薄嘅嗰啲衫。系啊系啊， 好冻。 女仔系 你影咧， 系啊，贴暖包咯。 虽然系啫， 系啊。 阿纯嗰次你辛唔辛苦啊？你影相？ 我嗰次其实唔辛苦啊，我都去咗啲户外地方嘅。 好靓啊！你个辑相 系啦，去咗啲即系其实影到出嚟唔系好似香港，但其实喺香港嘅地方。 执晒啊嘛， 唔系噶，唔系噶，其实 喺啲郊野公园嗰度，即系你摄影咧，其实攞啲角度啊，调下啲色咧，你就好似去咗即 系 古堡咁样。 你系咪揾你啲 friend 影噶？ 唔系唔系，都系真系揾，都系揾一啲专业嘅。婚攝的人士啦，咁樣咁因為我有個夢想就係好想咧，好似星球大戰裏面格劍啊，咁所以我哋帶咗兩把光劍去。 有你冇睇過 咩？ 冇睇， 真係 好睇啊！即係難得有阿叔陪佢玩啊嘛。 所以我哋著住禮服同埋著住婚紗喺度格光劍咯。 係啊，婚紗喎。如果我作為女仔嘅話，我唔會同你格劍。我一定要 仲要嗰日影咗成日咧，我哋最尾先到呢個環節。好攰，我好攰，跟住一攞起把剑，我就个人就充满力量啦。跟住我老婆话：，哇，点解成日你都好攰啊？系得呢个时间咧，你系擘得大对眼。 男人其实好攰噶，又要等个老婆转装啊。 女仔都攰噶， 女仔超攰。 马叔叔，点解你知嘅？马叔， 喂，我影过啊嘛。 你点解影过？ 因为咧，男仔咧，其实咧，我觉得啫，喺成件事咧系配角嚟嘅咋。 系 啊，五分钟顶笼十分钟，我化完啦。 系 啊，等到我妆容咧。嗰個都未化完，因為成日都講就係一生化一次，梗係化靚啲啦。咁搞成個鐘噶，哇！即係等到咧，你真係想瞓覺噶，係咪啊？阿馬叔叔，你上 我淨係瞓著啊！喂， 你瞓得著反而冇事， 係咯， 但係你瞓得著，你啱啱瞓著，你拍醒嗰下， 係啊， 嗰下大件事嘛，個樣啊腫曬喎， 然後見到哇，係你啊， 對白喎，係咪？但係我唔知啊，我通常嚟講嘅話，我見到有好多嘅就係唔同類型嘅朋友，佢哋影嗰啲婚紗照咧，唔知 知點解個女仔都係靚嘅。 我 諗可能真係新娘子係咪有啲荷爾蒙啊？ 係 啊，唔知點解佢變第二個人㗎。 會試裝㗎嘛？之前 會試裝啫。 你試過可能試過衫咁，即係個效果 OK 咁樣先去。 真係好 OK 嘅，我見親個個都靚嘅。係啊，就當然有時你會覺得佢就一個人有少少落差啦，即 係 落咗妝就係兩個人啦。係啦，冇錯。你唔理佢嗰一日嘅話，佢真係散發曬佢自己所有嘅女性魅力嘅。 兩日都唔同嘅，譬如我就即係真係 big day 嗰日啦，即係結 婚 嗰日，嗰套衫同 pre-wedding 嗰套又唔同嘅，係啦，即係可能 pre-wedding 嗰套，因為你可能真係要去周圍走，可能去啲户外地方啊，咁嗰套咧會輕便啲、輕盈啲，咁同真係結婚 big day 嗰日咧，嗰套就盛大啲、盛裝啲咁樣，係嗰兩個唔同感覺嚟。 冇錯，但係雖然係兩個唔同嘅感覺，但係你都係突然之間覺得佢靚咗好多，你覺得你自己執到嘅， 幸福滿滿。 跟住第二朝起身，第二朝起身一望隔篱， 你贵姓啊？ 闭起双眼，我最挂念谁啊？ 啱啊！所以我会觉得一样嘢 就话咧，系就算 AI 可以代即系代替做到咧，呢一个本身个过程咧都已经系好难忘嘅。 系啊， 加上有啲人咧，好似阿欣欣咁要夹剑啦。我睇过一个最夸张噶，喺可能你要睇过一条片咧，新郎新娘企喺海边啊，佢搵火点着个新娘个婚纱啊，知唔知啊？点着个婚 纱，点解啊？焚身以火咯， 系咯， 系啦，跟住就好快咁影，即系大概系两秒啦，即系佢一着火，嘭一声，两秒， 我都有啲危险， 跟住你咪试下， 太危险啊！ 唔好玩啲咁嘅嘢啦， 玩到咁， 呢啲用 AI 就算啦， 系啦，呢啲就 可以用 AI， 即系我仲依家我变超级赛亚人都得噶嘛， 系啊， 即刻变金咗咁样， 所以我系会觉得就 系 为咗 过程系好难忘嘅，我觉得 呢啲嘢嘅就系 AI 换面系不能够代替咯， 系啊， 冇错， 因为成个体验嘅之一， 冇错，虽然好多人都系觉得嘅就系话呢一个手续咧其实系贵嘅，系咪？因为影婚纱相系好贵嘅， 万万声咧起码， 而家会唔会好啲啊？以前嘅就係你曬相，曬相以前曬相 曬相 嘅 好貴噶， 同埋 跟住嗰啲女仔咧，啊呢張又要，嗰張又要， 係啊，第時一模一樣噶嘛， 係啊， 你見到而家會好啲啦，你 digital 佢通常譬如我經驗嚟講啦，佢就影咗嗰佢就俾曬嗰啲即係數碼嘅 file 我， 冇錯， 咁我哋自己再揀嚟 print 咯，係啊，咁同埋當然你都要俾啲時間佢嘅，因為佢都要幫你執，係啦，即係除咗係因為少少修圖都要嘅，譬如男仔。可能即係你個妝化得冇咁咩，嗰啲黑眼圈都其實喺度啊，又或者啲衫歪咗啊成啊，咁佢都要幫你執一執嘅，係啊係啊。但係就成個體驗，我覺得係都得意嘅。你話咧，其實會唔會之後成日攞翻出嚟睇咧？其實唔會嘅， 係咯， 唔會 啦， 唔會嘅。你喺 Big Day 嗰日啊，我 print 咗本即係相簿，好靚咁啊，啲賓客嚟睇，跟住其實基本上經過嗰日之後咧，你都好少再攞翻出嚟。 係 啊係啊， 但係係影嘅過程係即係都幾難忘嘅，兩個人一齊經歷 啊嘛，結婚。 冇錯啊！ 雖然我有好多次，但問題同佢個經驗只得一次嘅啫嘛。唔係，我講真嘅，啱唔啱先？你每一次你都唔同噶嘛，所以呢啲錢係唔可以慳嘅。如果要你哋結婚嘅時候，你真係要慳邊一樣嘢啊？如果係 我啊， 係啊，唔擺酒咯， 擺酒咯， 唔擺酒咯，係咪啊？但係婚紗相，我覺得要影嘅，係咪啊？ 婚紗相要， 即係一個 ceremony 嗰種儀式感係 要 嘅。 兩次添啊！ 系有啲系 啊， 影一定套餐一定， 唔系啊， 两次系 啊， 影两次。 有啊，我识朋友有啲系即系 pre wedding 去日本影，跟住咧 wedding 啦，咁就即系香港搞啦，跟住 post wedding 去瑞士影咁样。 系啊， 哇， 系啊，即系可能个女仔需要仪式感重啲啦。 系啊，佢中意啊，就咁又话人哋睇阿姊妹个执相靓，我又去啊。 系啊，因为有啲 pre wedding 都影咗两次添，同埋咧有啲咧我认识有啲朋友咧，佢哋嗰个女仔可能咧即系至少系对。啲童话啊、城堡啊、 公主啊， 好有冲击。 一生人第一次， 一生人第一次，所以佢真系一定要去欧洲影，系啦。咁但系可能即系之前 Covid 咧影唔到，出唔到国。咁出唔到即系去其他地方啦。咁可能喺香港影咗一辑。咁依家咧开翻关啦，去影多辑咯，去瑞士影多辑。 咁样啊？ 系啊。 嗱，如果系咁讲法嘅话，嗱，影婚纱你一定要真人影啦。但 系 个问题在于可唔可以企喺篮板度影咧？即系好似你 Comma Key 啊嘛 ，Comma Key 咧，得唔得咧？即係好似嗰啲係啦，荷里活拍片咁樣，其實佢哋都係㗎，係啊，唔知自己喺度做乜㗎嘛，對空咁樣打 咁樣，係啊， 係啊， 又有咩喺湖又有， 係啊，咁樣 O 唔 OK 啊？嗱，我都要著婚紗，我都要化妝， 但 我諗個女仔係要個儀式感嘅話咧，就未必啦。我要城堡，我係要真嘅城堡。 係啊， 因為我化身一個公主。 我係一個公主，我真係 你個白馬王子。 白馬王子。 我有個朋友咧，喺深圳某一個海灣大梅沙、小梅沙再入嘅呢個好靚嘅沙灘，咁佢有一個婚紗拍攝嘅基地。咁佢 N 年前佢又問我：，喂，有冇得諗啊？即係叫我帶啲。香港人上去嗰度影相，我睇過佢啲相，真係幾靚嘅。 影咩相？影婚紗。 婚紗相，婚紗相，係嗰度有海灘， 嗯、 有啲城堡啊、教堂啊、室內 假嘅， 真 誒真嘅， 喺個殼出嚟咯，即係你影出嚟好靚 嘅，搭出嚟嘅， 係啊，即係 道具嚟嘅， 係啦，道具嚟嘅。咁話誒好啊，我睇下有冇朋友啦，我順便 你好多呢啲朋友， 係啊， 成個就問你有冇嘢搞。 於是有一次我介紹一對朋友俾佢， 天王之王， 我俾佢睇，喂啲相 O 唔 OK 啊？因為我佢話影婚紗相啊嘛，我介紹有冇啊嘛，我話喂你試下國內啦，都 OK 嘅 ，OK 㗎， 即係佢啲攝影技術就 OK 喎，係 啊， 咁落去啦，咁啊去到喎，咁跟住個新娘咧比較即係身形比較健碩啲，咁啊哇影好。开心，佢喺婚纱后边要整块布喺度垫住嘅，你明啊？ 通常嗰啲只系夹嘅啫，夹呢件衫嘅啫，但系佢要放 extension， 系啦，佢要铺块布喺一个底嗰度嘅，咁你知啦。哇，影到好开心，那个女仔特别开心。其实个男仔已经好攰嘅，我睇住佢，哇，自己冇晒心机，因为我陪佢哋去啫嘛，唔关事，唔系即系赚钱啊，真系唔系。咁去到突然間個女仔話：我影啊，我影啊，我影啊！即係好少女咧，見到咩咧？佢原來見到一匹馬喺度噶， 唔好啦， 佢騎咗上去， 係咪好瘦啦？ 咁佢又有匹馬，佢我要影，因為佢見到人哋影咧，好開心啊！一個女仔又有一男一女影騎上匹馬度又有，好開心。即係男仔坐後邊，個女仔就坐 前 邊，係啦。咁跟住咧，原來有個木箱，你騎上嘅，跟住騎上匹馬嗰度 ，OK 喎， 好開心嘅。咁佢可以影啊影啊影啊，跟住有個馬夫行埋嚟，邊個影啊？我話呢兩個朋友，佢望一望，跟住拉咗埋佢一邊， 要加錢。 佢话只马咧，其实咧都系啲退役马， 要善待佢。 系啊， 俗称老马。 系啦，即系 俗称老马。 即系佢真系好惊噶，嗰啲马其实 系啊， 你骑上佢拖住佢行沙滩， 你唔想等佢负担太重。 冇错啦，因为佢真系好惊啊，即系佢骑上去咧。即系马即刻缩一缩 啊！系啊，佢今次系最后一单生意啊！接完你之后，系做完可以收工退休啊！ 跟住我同佢讲：，喂，呢只马咧，其实咧今日脾气唔系几好啊。 嗯、 不如咁啦，我由呢、這个我真系觉得一半一半啦。我、哦、话有啲三轮单车啊，好浪漫。 三轮单车 系嗰个男仔铲铲得喐啊， 即系类似嗰啲人力车咁嗰啲咧 ，OK 靓噶。咁啊，个男仔踩。然後個女仔坐喺後面好靚啦，咁跟住佢，我睇完佢踩唔喐，跟住後面有兩個人幫佢推， 跟住擦走後面嗰個人， 唯有咁做啦。 最緊要個新娘開心， 冇錯，係啊。但出嚟睇翻效果係真係幾靚嘅，每個新娘子都流露出幸福嘅笑容。 係啊，因為我自己去張羅呢件事嘅時候咧，因為本身係即係我老婆想影啦，嗰時未婚妻，佢話點都要影，跟住我話嚇，但係好似好難咁樣喎，咁啊唔好啦，橫掂要影，不如即係影啲特別啲嘅啦，玩啲特別啲嘅啦。跟住我上網睇咗好多咧，即係做 research， 我見到咧原來好多人咧都係會玩就係你頭先講 Chroma Key， 但係佢唔係咧成個 background 咧就即係 key 個城堡落去，佢可能咧就變咗啲電影主題啦，即係可能咧新郎新娘著住禮服誒匿喺係啊係太太太就即係大家利是咗啲， 係喎 唔係嘛？ 企喺船頭好靚喎，係啊， 穿著埋 衫都靚喎，做埋張 poster 出嚟， 係啊 ，road 上嘅鏡 頭都唔好啊，大佬， 係啊， 我見過咧有啲咧係佢哋咧好似著住禮服啦，就匿喺個即係樹林入面，跟住隔離有隻暴龍咁樣。侏罗系啦，侏罗纪 公 园又有系啦，跟住当然即系你话嗰啲城堡啊，嗰啲即系王子公主又有，即系好多好多形形色色。然后我系有同我老婆讲，不如我哋影呢个侏罗纪公园， 侏罗纪公园 几得意， 衬你哋 系啊，喺避下啲暴龙，即系嗰啲表情又可以搞鬼啲啊嘛， 系 啊，手 carry 到嘅， 睇好啊手啦。 乜都做得到啊！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谋生活，青春已转像避光。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但间中若我心中尚有沙，尚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失踪，再发梦，视线心跳面。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逢星期五我哋就会邀请一啲校长上嚟同我哋一齐玩游戏。今日我哋要邀请嘅就系来自丽泽中学嘅李杰明校长。 李校长，早晨！ 早晨，大家好！早晨，大家好！ 我真系未见过啲咁年青啊，咁怕丑。 系啊，系啊，冇错。校长啊，我哋今日咧有一个就系远距离教学嘅，系啦，佢就喺屋企自己，系啦，温习，系啦。 啱啊，系啊，我哋成日都有混合式教学噶嘛，喺呢个疫情当中啊，系 啊， 系啊，两样都同时进行。 冇错啦，嗱，咁啊，开始我哋嘅你又知唔知之前嘅话，咁当然啦，都知道一阵间我哋喺十二点踏半咧，我哋就会系有我哋嘅大点唱， 冇错。 所以咧，希望大家可以打定电话嚟18723888，18723888，靓妈咧，今日剪咗个靓头。 喂，我今日赞佢。 今日真系靓，我一早叫佢拍短佢噶啦。好好多，后生廿年啊，系咪？希望大家打嚟18723888咧，就可以霸定个位，一阵间同我哋点唱嘅，同你倾下偈。好啦，当然啦，每一次嘅话，其实基本上咧，我哋嗰个次序咧，就会系先咧，就会系阿 Michael 问先，跟住就到我啦，跟住咧系啦，就阿小强啦，跟住我哋今日咧亦都有位插班生， 系 啦， 咩？ 好， 好，嚟啦， 好得嚟啦， 第一条问题， 校长你好。 你好， 你好。有时咧睇一啲古装剧啦，你要见到啲将军啊，讲啲将军吓，喺领军嘅时候咧，佢会披住一块红色嘅披风。披风你哋知唔知系咩啊？ 知道， 即系好似嗰啲superhero 后边嗰块食下食下嗰块嘢啦吓。 系嗰块床单啊嘛。 上边作战啦，系啦系啦。咁我哋有时以前咧扮嗰啲咩啊，曹德华、于少秋咧都会成一块咁嘅嘢喺后边嘅。 系。 好啦，你又知唔知点解啲将领？几乎经常咧都用一块红色嘅披风做标准嘅装备咧，即系点解成日都会嬲块咁嘅嘢咧？打仗嘅时候有咩特别需要咧？以下四个答案，有一个唔系嘅 ，OK， 有一个唔系嘅， 不是。 第一，寒冷嘅时候呢一块披风可以保下暖，挡下风。 第二可以令自己嘅军队喺更远嘅距离，即系将军喺嗰边啊，认到自己。 佢咯，系啊。 第三，当失去兵器，即系哎呀，咁啱剑跌咗啦，或者俾人打甩咗咧，可以除个披风出嚟咧，食食食食咁样保护自己，等人扰埋咗个身。 呢个 OK 啊，我觉得。 有埋即 系食住先。第四，红色嘅披风啊，原来你流咗血系会遮掩到，于是咧。就算啲你將領睇到咧，都唔 睇唔到， 係啊，即係冇咁擔心，因為咧一見將軍，哇個將軍爸爸聲流血，嗰啲兵士會嗰啲叫咩叫咩， 就會驚啊， 都會動，係 啊，冇錯。 問附近有冇人有藥水交保？ 好啦，以上四個答案，邊個唔係嘅咧？ 唔 係， 唔係， 唔係，寶亮 有一個冇錯， 我估寶亮。 有一 個唔係 嘅， 有一個唔係。你 講 乜嘢？ 問問啊校長先。 係啊，校長，你校長， 你 先。 校長， 我估我嚟遮擋呢、這個，即係遮住流血咧，好似 點解啊？ 好似唔係幾合理喎，係咪？ 即係 呢個make sense 唔係我要同阿校長互動一下先。係你嗰啲長槍咧， 係。 嗰、那個篤嗰度咧有啲紅色嗰啲， 哦，鷹槍嗰啲 係，嗰啲作用咧就係話真係，如果你篤到佢嗰啲人咧，敵人咧流血咧，咁嗰啲血咧就會 流落嚟啊嘛， 係啦， 係防止嗰啲血流落嚟，令到你跣手啊， 冇錯，係啦， 我反而我揀 C。 嗯， 即系攞出嚟揈咧， 就唔系 意思啊！我觉得 点解咧？我 OK， 我觉得好 make sense。你咩都冇嘅时候，你就立立啦，咁咪一定要有呢咁嘅嘢啊嘛！ 咁你除只鞋都好似有用过披风， 你除只鞋钉嘅咋？ 你骑紧马噶嘛？ 你阿只欣欣系除咗鞋点走人啊？你走噶嘛？ 咪刀用块。披肩落嚟做兵器其實都好合理啊， 即係 可能擋住佢啲視線。 校長，你揸住。 反而遠距離咧，即係唔俾嗰個將軍認到佢咧，就有啲尷尬喎。可能 都好 make sense。 可能係嗱俾佢自己人見到啊，當然係好啦。但係俾敵人都見到喎，會唔會更加成為即係眾矢之的咧？ 但係冇辦法㗎，因為你領軍咧，啲士兵要認住邊個阿喺邊度噶嘛？係啊，即係佢走啦，佢走去東邊，咁啲人咪跟佢走去東邊咯。你咁多人，你唔認得邊個係嗰個將領，咪好大件事。 嗱，依度有個盲點啦，會唔會大家都係紅色咧，都唔認得係 喎？敵人有懷疑，同埋我懷疑咧，將軍咧佢壓到最後啊，即係將軍唔係衝到好似， 係 即係我做過將軍，我知 你做你咩將軍？ 火 頭大將軍啊嘛， 火頭將軍 真係。 你有冇披風？ 你去過將軍澳啫嘛？ 冇披風， 又或者你捉棋人哋將你軍啊？ 係啊。 OK， 好，跟住問大家答案係乜嘢？ 韓冷是保暖，唔係。我係要揀呢個。 OK， 係啦。 小強咧， 其實佢唔保暖嘅嗰塊嘢，嗰塊嘢一定係打仗嘅時候用嘅。所以之後嗰啲係打仗嗰啲用。 見到，即係俾人見到，我揀呢個。 俾人見到唔係係咪？ 先你唔係揀呢個吧？你頭先係揀呢個。 係 啊，我都係揀俾人見到。 俾人見到 係係啦， 即係兩個 boy， 一個 A。 我就揀攞嚟揈嗰個唔係係啦 係 啦 係 啦，因為我覺得攞條皮帶出嚟應該會痛啲啦。點解要攞 皮 帶？ 除條皮帶條褲 啲件啦，攞皮帶啊， 攞條 皮帶名牌，咁你點搞？ 见到即系一 A 两 B 一 C， 有冇人啱？ 有，正确嘅答案， 校长 小欣欣 ，yeah， 点会攞嚟披风你揈落去都唔痛， 系 咪啊？ 系单合作嘅。其他先係真嘅， 你好嘢， 先拔頭籌啊！俾我插班生， 係啊， 遲你先上岸啊！我 嗰啲喺外國讀完書翻嚟嘅插班生，你小心啲啊！你知唔知啊，八柱仔？好啦，跟住我要问呢个问题咯。嗱，好多时候咧，我哋会发觉咧，尤其是依排啦吓，大家身体咧都真系要好好地小心啲。咁啊，因为好容易就会抱恙啊，所以好多时候咧，大家咧都会觉得自己喺平时日常嘅膳食里面咧就食得唔够啊，咁样你就会食一啲 supplement 嘅，啱唔啱？ 但系咧食某个 supplement 嘅话咧，就会突然之间你会发觉自己排出一啲荧光嘅黄尿啊！嗱，你应该识噶，荧光嘅黄尿即系荧光色嘅 Vivi 嘅，究竟啊系吸收咗啲乜嘢太多而要将佢排出体外咧？ 上次你讲系绿色嘅喎， 绿色同埋荧光黄。荧光绿好梦幻嘅，真系觉得好开心，你唔觉得？荧光绿，荧光黄，即系荧光色嘅。 厕所熄晒灯，再打啲灯好啲。 要明啊！ 一睇就知都几开心。 系一睇就知你有冇即系安全出界。 系咪好开心咯？如果系男仔，我都觉得好开心，好梦幻。咁究竟系乜嘢咧？荧 光笔啊， 唔使担心喎。系啦，只不过系因为多咗有某种。嘅嘢，跟住咧佢要排出体外，所以会变成咁样嘅啫。A 维他命 A， 系 B 维他命 B，C 维他命 C， 定系 D 维他命 K 咧？ 维他命 K 啊 ，K，D 系冇嘅 ，D 我哋晒太阳嘅，冇错啦。系 A、B、C 定系 K 咧？ 维他命 D 就系晒得太阳多，所以排翻啲光出嚟。 唔系，嗱，我觉得 我就睇少你啦，就系咁。 C 个个都食过啦， 系 C 好正常， 应该唔会啦， 应该唔会，应该唔会。 太多啊，太多咗佢就排出 嚟。我知，而家你荧光黄啊嘛， 系啊，同埋荧光绿。 你可唔可以俾少少时间我？依家出， 你使唔使睇下？ 你四只都食下，跟住睇下个效果系点样。 我有啊，吓死我！你知唔知啊？我食完之后，跟住我就哇，点解会荧光黄咁荧光绿嘅 ？K， 我拣 K。 好，你拣 K， 因为我未食过 K。A、B、C 我都食过。 系，我跟佢 K。 系，我都系 K。 你都系 K， 三个 K。 咦， 校长你有冇食过？ 睇嚟， 欣欣有冇？系啊， 我 校长有冇 食水果啊、蔬菜啊嗰啲？ 嗰啲唔会过多嘅，嗰啲唔会过多嘅。 唔系啊，校长年轻啊。 咁你即系二拉斯系咩？ 我老啊。 好啊，个个都拣 K， 咁我诶，怀念我有一题喺手。 系。 咁我拣 A。 你唔使咁样嘅，做人谦虚啲。唔系就系因为咁样衰咗咯。 系啊，你喺校长面前，你唔好喺度。 系咪全部都系 K 系咪？全部都系 K 啊，校长。 系啊， 系咪全部都系 K 啊？好，全 K 啊嘛。 我 A 啊。 错 ，A 都唔啱。错晒，全部都晒。 B 同 B 同 D 啊。 剩翻 B 同埋 C。 B 同 C 咯。 B 同 C 咯。 系啦。 B 咯，我都拣 B 啊。 系啦，好啦。 喂，等阵。 死我！无端端喺我耳边喝我， 死！ 好勇猛头先，吓嗱，即系而家系三个 B 一个 C 系咪？ 死 系。 是有人啱啦，一定是咪？正確的答案是 B 啊，系啦，嗱，同大家講一講啊嚇，尿黃究竟是來自乜嘢咧？其實咧，維生素 B 咧，佢係包括有 B 1 B 2 B 6好多種嘅，有成八種嘅水溶性嘅纖維素、纖維嘅維生素，可以咧就係幫助分解喺食物之中嘅啲營養素咧。其實 B 係好好嘅，如果當你成日覺得嘅唔係好精神嘅話咧，你不妨可以考慮可以 take 一啲維他命 B。咁而咧尿黃嘅主要原因嘅話，係因為維生素 B 啊，其實由 B 裡面嘅話由 B 2又叫做有一种叫核黄素，佢咧就系会溶于水后咧会呈现咧就系荧光黄色嘅，好正啊！咁所以咧，若果你食得太多嘅话咧，佢就会因为太多要排出体外，你嘅尿咧就会系黄黄地、荧光黄同埋荧光绿色嘅，自然啦咁啊导致呢一个尿黄嘅现象嘅话咧系正常嘅生理反应。如果有咁嘅情况嘅话，唔需要太担心啊！ 好，就马老师 ，OK， 好， 马老师。 在中国的古代，女士 系咯， 我讲紧你正经少少啦，好唔好啊？ 我哋好正经啊， 好正经。 有女士有啲裙啊，好得意嘅，佢嗰个裙咧设计咧系前面一条一条咁样样，我阵间会俾啲图你睇啊。 哦，我知你个前面有两条嘢嘅， 系啊，总之系。咁呢只裙咧，原来有个名嘅，到底叫咩名咧 ？A。 即系条裙叫咩名字？ 系啊， 叫咩名字啊？ 系啊，有名啊条裙。A 玲珑裙， 玲珑 系啊。Boy 摆尾裙 ，C 蝴蝶裙 ，D 马面裙。 马面裙， 我都去马面啊！ 马面，马面， 马面， 嚟嚟嚟， 马面， 马面。我话知你， 我话知系错，我都拣。 咁话，我支持你。 校长要睇你，你头嚟继续研究下。 系啊， 系唔同朝代有唔同嘅称呼，佢应该会唔会？ 嗱，呢个系宋代，你当 宋代系啦。 北宋南宋啊，系咁问， 有意思。南宋尾，北宋头， 南宋尾，北宋头， 系呢一 南宋唔系南 姐，唔系近姐，但呢个 period 唔系南宋系迟过北宋噶， 咪 就 系 咯， 你系 南宋尾北宋头啊？你真系虾我读翻书、啊。 是北宋尾，南宋 佢个宋系宋头宋尾， 宋头宋尾啊嘛。 校长，我哋话呢啲人啊， 你咪话你自己嘅啦。 朝代要清晰 啊，朝代要清晰 啊。对唔住，对唔住， 读中史好紧要噶。 校长，你收咩课嘅？ 我系读中文嘅。 哦。咦咁啊，校长可能 识先好明显啦，你校长系 challenge 你嘅，首先系咩朝代啦、 啊？ 第二嘅就系佢话唔同嘅朝代我有唔同嘅名嘅、 啊， 我又想听听你娓娓道来。 所以我又唔系，我就谂，我就谂紧会唔会系靓啲嘅名咧？呢、這个唔同朝代啊嘛，因为会唔会呢个朝代特别？改嘅名字特別好聽 嗱，又咁講，其實四個誒選項嘅話係得馬面，馬面難睇啲啫， 其他都好好， 幾馬都幾靚， 即係如果。古代有時裝店，唔該俾條馬面裙， 馬面裙 老板，你唔该、要条马面裙。 我唔理，总之我同插班生都 系啊。我横掂有两题喺手啦。 唔系，最后都冇分 啦。马面可能有个意思系好似马咁样，马个头啊，或者个。颜色啊，定系啲乜嘢咁样？可能 你 可以拣啦， 你望下佢，你望下佢，你知道裙系点啦？ 好靓咯！ 呢位同学冷静翻啲。 马面裙两个， 马面 系啦。 我拣玲珑裙， 玲珑裙系啦。校长到你。 其实玲珑系似啲嘅。 我 都系拣马面，义无反顾， 义无反顾。 马面啦， 起码锁定咗两个 啲啊嘛，应该。 马面裙系咪？ 系啊， 即系三 三马面一零六， 有冇人啱啊？ 有人啱嘅，答案就系马面裙， 真系啊， 真系啊， 系啊， 系咪你作噶？ 系啦， 唔系啦， 我答案啦， 唔会啊，真系马面裙。 我唔信 ，objection。 咁嘅都系南宋定系北宋啊？ 系啊， 定系留宋唔留饭啊？留咩啊？系咪 冇饭咗？ 我想学嘢啊嘛。 唔系咯， 我唔信。 条 马 面裙 系 点嘅样噶？马面裙 系真系有噶。 系啦，哇，都似嗰啲点嘅嗰啲系啊马 系啊马面裙啊，系啊， 嗯， 马面裙 系啊， 系啦，系一种接裙嚟嘅，系一种接裙嚟嘅， 一条一条嘅， 好， 系啦。哇！校長好犀利， 校長犀利啊！ 好 嘢，校長，校長點解你會轉態嘅？ 佢冇 轉， 佢從 冇轉 咩？ 佢從 冇 冇 轉 啊！係啊， 佢冇轉， 我 係啦，係啦， 知識分子嘅 名好靚啊！ 係啊，但係呢個名都好特別嘅，所以可以賣大賣啊嘛，應該係改個咁特別嘅名。 冇錯， 我唔會買， 我都唔會，我都唔會 整條馬面裙。先生，你有冇啊？ 我有条问题，系啦，咁啊，大家都知啦，即系 踢波嘅， 唔系，廖山明咧早排过身啦，即系一名好伟大漫画家。咁咧，佢咧有啲日事系好得意嘅，就系咧佢曾经咧就将一名咧成日追佢稿嘅编辑咧就画成呢个比克大呢个大魔王咁嘅样啦，即系将佢变成佢漫画里面嘅大魔王嘅角色啦。咁原来咧，我发现咧呢艺术家咧都有铺咁嘅人嘅。原来咧阿达文西咧都曾经咧传过有呢个。即系传闻嘅，咁咧佢最后晚餐呢幅画里面咧，佢就曾经咧将阿犹大啊，即系出卖耶稣嘅犹大咧，画成以下边一位系啱嘅咧吓，啊画成咩咧？第一就系将请佢做嘢嘅工匠将佢画成犹大，第二就系成日催佢快啲完成幅画嘅修道院院长，第三就系成日都会有偷嘢习惯嘅佢嘅助手。第四就是教他画画的老师，究竟他将哪一位相传啊，将哪一位画成出卖耶稣的犹大呢？ 即是 第一个工匠啊，第一个工匠， 请他画画工匠， 工匠，第二个是 他老细啦， 第二个是谁？ 第二个是成日催他快点完成幅画的修道院院长。 第三咧就係佢助手，就係、是、全部都會偷佢嘢嘅。第四咧就係、是、教佢畫畫嘅老師。 偷佢嘢佢唔報警拉佢。 唔知啊，佢好似同佢助手都幾好誒關係嘅，係幾有感情嘅。 係、 咁即係 修道院 助手。 校長咧？ 校長，校長。 校長胸有成竹， 係啊，使唔使又問佢究竟係文藝復興咩事啊？ 院長做啲乜嘢㗎？其實 院長，因為咧嗰幅畫咧就喺一個食堂教堂嗰度嘅教堂嘅食堂入面嘅，咁、嗰個即係修道院院長成日話：我哋可唔可以快 啲 完成佢 啊？ 快啲啦！ 四年啦，已經 係啊，應該都係依個㗎啦。通常都係記住依個人，成日都係催我。係 啊，成日催我就畫佢呢個畫呢個樣喺度係咪？同埋佢喺度㗎嘛，即係嗰個地方係佢叫佢嚟畫㗎嘛。 啊！呢、個都係一個好合理的推測啊，馬老師咧 ，M 老師啊， 喂老師， 老師，但呢都幾好笑呢、這個，係啊幾頭 老師，老師 教佢畫畫嗰個老師， 老師 好啦 ，Michael 係咩啊 ？Michael 係咩啊？ 助手， 助手， 边个助手？系啦，即系 相传有偷 嘅 嘢 嘅，系啦， 有冇 啱？ 有，系 Sarah 同埋校长啱嘅。 好 嘢，就系同廖山明一样啦，就系你成日催我做嘢啊嘛，你再嘈我就画你个样变成犹大，系啦，就将成个即系最出名嘅几个角色啦，耶稣啦、彼得啦，跟住就 系 犹大啦嘛， 系啊， 犹大咧就系出卖耶稣嗰个，咁所以就系将相传啦吓，即系呢个都系啲人即系流传落嚟，就系将修道院个院长咧，佢仲会克扣其他嗰啲修道士嗰啲人工，好衰，咁所以咧就将佢样就画咗上去， 几好啊！但系我记得佢个样好似系鬼鬼祟祟， 系啊。 系就系 咁样， 晚餐 系咪雪雪圆啊？ 真 哦，我哋睇嘅新闻报道翻嚟，继续有你又知唔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国泰航空早前取消航班事件，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谢永仪表示，国泰在今年1月和2月取消航班，确实对受影响乘客带来不便，政府已经要求跟进和改善。他指出，展望香港机场三跑会在年底投入运作，政府會同國泰及其他本地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聯繫，支援重建步伐，擴展網絡，把握三跑機遇。國泰行政總裁林兆波解釋話，取消航班的起因是去年12月底流感高峰期，缺勤機師較多，公司低估了候命機師的數目，對於部分通知期較短，他再度致歉。林兆波說，國泰早前組成小組檢討改善，並在上個月提交報告，隨著改善方案的落實，有信心復活節和暑假等節日可以提供穩定服務。香港快運往來香港和北京大興國際機場的新航線上星期二正式啟航，進一步擴展內地網絡。行政总裁毛洁篪在北京接受本台专访，他说会继续物色内地具潜力的二三线城市成为新航点，亦不排除将来有直飞大湾区的可能性。毛洁篪说，相信内地会开放更多前往港澳自由行的城市，快运目前只有北京大兴和宁波两个内地往返香港的航点，有需要加强发展力度。他提到，内地目前仍有近10亿人未坐过飞机，相信低成本航空公司肩负重任，推动内地民航大众化。他说，快运去年11月起不再接待旅行团乘客，随着旅客更重视自由行，針對散客的銷售模式更符合公司發展。立法會財委會原定今日審議沙田 T4 主幹路工程共71億6000萬元撥款，但政府決定暫時 撤回申请。运输及物流局回复查询时话，为方便财委会审议有关项目，早前就公务小组委员会的要求而提出的资料外，会进一步增印财委会的讨论文件，因此将项目延后讨论，稍后会尽快提交财委会审议。沙田 T4 公路是连接城门隧道公路至沙田路的一段已建公路，全长大约 2.3 公里，政府早前向立法会申请拨款兴建沙田 T4 号主干路，最新估价71亿6000万，远超过2006年刊宪时提出的11亿，引起部分议员质疑造价太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潮湿有雾，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65点，跌40，系跌咗495点，成交金额6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3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17点，跌1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58跌5.2。腾讯控股283.6跌7.6，中海油17.14跌1.08，恒生中国企业57.72跌2.06，中国平安32.95跌2.55，美团87.2跌5.1，理想汽车121.6跌13.5，南方恒生科技3.34跌1.4。阿里巴巴70.15跌2.4，中移动66.85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9，日元151.57，瑞士法郎0.9，加元1.357，人民币7.225，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40,730点，跌85点。港金报20,270元，跌咗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73.91美元，卖出2,17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Ann 提翻你，现时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桥底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系去到星河名居。而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怡和大厦一段稍为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车龙去到花园道口。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影路、红天路去屯门、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青屿干线小濠湾去机场、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方向。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任何时候都要专心留心，不分心，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4-25学年最高资助金额约34,000元。想了解详情，请网上搜寻关键词 NMTSS， 浏览这个计划的网页。 边度跌低就边度起翻身，失意两生花，一个敢搏，一个敢爱，事业同爱情系咪可以两者兼得？徐露、陈道玲二约金兰，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3月22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这里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我哋继续要欢迎咧就李校长啦。当然啦，喺呢个时候嘅话，亦再继续 call 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 有靓妈先听， 希望大家快啲打电话。 有剪咗个靓头嘅靓 哥，急哥 系啊， 冇错。 系啦，快打电话嚟吓。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就要将个麦咧要交俾嘅就系李校长为我哋发问。 李校长， 乜嘢类型嘅题目嚟噶？ 我嗰啲問題咧，多數都係圍繞翻我學校嘅，咁係因為比較可以認識一下我哋學校啊嘛。咁咧第一題咧就係關於我哋學校個名啊， 麗澤中學 係啦。點解會有呢個名嘅咧？我有四個選擇喎。第一個選擇咧就係創校校長嘅名或者紀念某個名人。 嗯， 呢個係第一個選擇。第二個咧就係創校嘅時候咧。某个地方的名字的、 某个地方 是的。跟着第三个就是出自易经的。 易经。 第四个就是同学和老师一起想的。好像我们、天文台呢那个台风命名这样，大家一起集思广益、想个名字出来。 我想问一下、其实你们的中学有几耐历史啊？ 是的。 我们是1929年创 立。哇，好嘢好嘢。 但是1929年，我记得当年咧，同学同老师啦，好似未系 咩啊？ 点样啊？ 同老师咩啊？点样？ 即系未可以系咁样样咯。 系咯，即系唔可以咁样联手帮你安个名咁样，系嘛？ 系 嗰时候博博斋， 咪系咯？ 你读嗰啲啊，好少咁样嘅名。我都唔 系校长。校长，我想请问， 系 校长，我想请问，如果你话嗰个地方咧，系咪即系话嗰阵时曾经喺嗰、那个创校嗰个地方附近有个叫丽泽嘅地方，系咪即系咁嘅意思啊？ 系啦，会唔会系咁样咧？ 唔， 我觉得唔会， 我觉得唔会。 广东 十八生，十八生， 我觉得似易经喎。 我都觉得系， 系嘛？因为降龙十八掌嗰啲掌名都系嚟自易经噶嘛。 我知， 系啊。 咁边一句有丽泽啊？ 我就唔知啦。 你唔好， 我要读翻书，你唔好俾我哋估中啊！ 我都系讲易经，易经， 易经，易经， 系嘛？是不是有个卦象定乜嘢系？ 即系类似啲咁嘅嘢啦，系啊。 系啦，系咪？ 等 阵， 等 阵，我睇下。 我估 A， 我估 A， 自强不息啫嘛， 写住。Michael 估 A， 系啦， 系 Michael 系 A， 即系有校长同埋名人。 系，唔系我想睇下个校徽有冇易经嗰啲嘢。哇，呢、這个我真系老花眼睇唔到。易经， 易经，三个易经，三个易经， 有冇人啱？ 即系一个 A， 三个 C。 系啦，有啱嘅，系啦，就系易经。咁就其实最主要系我哋创校嘅时候咧，其实创校嘅校董啦，好欣赏中华文化，其实想推广中华文化，易经系一个好重要嘅即系传统，亦都系佢问过佢读书嘅时候嘅老师咧，都系拣咗呢个名嘅，系、啦，系一个卦象嚟嘅， 系真系一个卦象， 系啊，好 好嘢啊！ 好嘢， 好嘢，好嘢， 系啦，所以就都系好有意思噶呢个歌 唱，知道， 系啊， 知道，记住佢先， 好， 翻去 check 一 check 究竟来自个典故系咩？ 好， 好，跟住第二题啦， 第二条。 我哋學校咧就創校咧就1929啦，咁頭先講過啦。咁咧正校咧其實喺香港灣仔堅尼地道嘅，分校就喺佐敦道。 哇，有 咁咧嗱，堅尼地道當時咧就叫做二馬路，咁點解叫二馬路咧？ 邊個二啊？ 呢個 二係邊個二啊？ 一二個二，同馬面裙之後冇。 第一個答案就係因為紀念。第七任港督香港總督啊，叫做堅尼地，咁咧佢就係喺屋企咧排行第二嘅，所以叫二馬路。B 咧就係繼皇后大道之後咧第二條嘅馬路，所以叫做二馬路。C 咧就係當時咧就出租馬車啊嘛，就有一匹馬同埋兩匹馬，呢條馬路咧就比較闊啦，所以就可以行到兩匹馬。所以叫二馬路，最後咧就係佢比起大馬路窄啲嘅，所以叫做二馬路。 嗯，哇， 首先我覺得唔似出租出租馬車， 剔除法，剔除法， 係啊，我覺得唔似出租馬車，唔似 C。 出租馬車唔似，我想講 C 喎。 系咩？ 係啊，佢大條啲，跟住你可以有兩隻馬一齊嘛。 唔係，但係堅尼地道喺山嚟噶。 堅尼地道喺山，咁都可以好大條， 係上咗少少嘅。 係啊，嗰啲我覺得馬車好危險啊，碌咗落嚟啊。 窄嗰條路唔闊㗎。 係啊，好窄㗎，所以我唔揀一路。但係佢話第二條馬路，我又覺得唔順，皇后大道東。 D 係咩嘢？可唔可以講咧？ 我 boy 同 D 就係比起大馬路窄，所以叫做二馬路，即係 大馬路 窄 啲 啊，係啊，窄 咯。呢個好似 make sense， 係啊，好窄嘅咋嗰度，係 啦。 但我想揀 B 喎， 咁咪揀咯， 係啦。B 就係皇后大道之後就喺呢個堅尼地道啦，所以叫 二馬路。 咁你有冇三馬路、四馬路啊？ 但你係咪真係有條二馬路嘅，定係只不過係？ 總之堅尼地道 就叫 二 馬路， 當時叫二馬路。 哦， 英文係乜嘢啊 ？Second 啊？ 英文就冇揾喎，當時可能就 講。 冇人咁樣估啫，係嘛？冇人。 唔係啊，我哋推測啊。 哦， 堅尼地道叫做二馬路。 我 揀邊？ 度 嚟， 我揀度啦。 好，兩度，兩度，一 B， Michael。 B 啦 ，B 系咪 ？B for boy 系 B for boy，B for boy 啱啦。 两 B 两 B 一，两 B 两 B 啱晒。 系 B， 正确答案系 B for boy。继承皇后大道之后，就起咗第二条马路。 校长啊，佢打我，你净系笑咁，你要处理 睇唔到啊， 睇唔到。 我打多次。 睇到 啦， 哇！ 轻苦啫，轻苦啫， 系轻苦安慰你啫， 安慰你系答错咗，安慰你， 系之后之后， 真系叫二马路啊， 系啊，所以呢个历史都几得意， 系 啊， 真 系 第二条马路， 系啊，第二条起嘅马路，其实。好啦，跟住第三題啦。嗱，我哋咧學校咧就喺尖沙咀嘅，依家喺廣東道。咁咧就好近高鐵站嘅啫。咁咧落成嘅時候啊，講翻落成嘅時候，即係話咧1956年啊嘅時候。咁咧就係背面就係九龍公園啦，就向住維多利亞港啦。咁當時咧，嗱當時我哋向住維多利亞港，即係對面咧。嗰度咧有間叫做水車館嘅，咁咧知唔知呢個水車館有啲咩用途咧？嗱 ，A 就係餐廳名嚟嘅 ，B 就係抽水站，C 就係消防局，D 就係水力發電站。 消防局， 消防局或者水力發電都有啲。 消防局， 我都估消防局啊。 唔係喎，阿校長講咗一個叫抽水站喎。 系啊， 系啦，会唔会抽啲海水上嚟？ 你就中意啫。 水车馆，抽水强， 抽水强，系咪估抽水站啊？抽水强， 我估系啊，我估抽水， 唔会餐厅啦， 望穿抽水 啊， 餐厅系啊校长作啫，摆明系作噶啦。 跟住我觉得系一系就二拣一，系抽水站同埋消防局。 系， 我估 消 防 局嗰度有个消防局嘅， 消防局，我 估抽水站。 你估乜嘢？ 我都估抽水站。 第一九五六年抽水站。 抽 嚟做啲乜嘢噶？ 抽嚟做咩啊？抽嚟做咩？冲凉啊？ 诶，点解你要附加题问我噶？有附加题，其他 OK， 抽嚟 洗地， 抽嚟。抽嚟 洗地 花 淡 系咪？ 花淡啊，花淡成本好高 嘅。咪就系咯，仲鬼远。 好多时啲洗街车系咪用咸水洗噶？咪抽嚟洗街咯？ 咸水洗嘅咩？ 嗰阵时候边度洗街噶？唔会啊，唔使。消防，我哋两个消防，两个抽水。 有机会抽嚟俾消防用嚟救火喎。 咁点啊？即系 咁点啊？ 咁点啊？ 接近睇啊！ 但系如果火灾， 你唔好跟我啊！ 火烛点咸水，唔知会唔会点嘅咧？啲火变绿色。 点啊 ？Chemistry。抽水站。 等大家冇咁惊啊！ 绿色啊！抽水站。校长，嗱，点咗 两个抽水，两个消防， 真 系 有人啱， 有人啱， 有人啱，系啦，正确答案系， 正确答案系消防局。 耶！ 哎呀， 我望穿你个抽水。 我都話有個 防穿抽水， 係啊，而家都仲 係啦。其實水車就係消防消防車嘅意思， 係啦，係啦，消防車管啊嘛，嗰時候嘅， 係 啦，係係係， 所以呢個比較簡單啲， 係嘛？仲簡單，我都唔識喎， 我識喎，仲唔簡單？我識嘅嘢就好簡單㗎啦， 校長係細條。 第四条 咧都继续系历史啦，咁我哋学校创校嘅时候咧就叫做丽泽女子中学，咁咧就去到1945年咧就改名啦，就叫丽泽中学。咁当时咧就喺庙街就有分校啦，咁啊亦都成千几人嘅，咁咧亦都不断有人嚟叩门啦，叫搵学校啦，咁。点解当时要转做男女子学校呢？咁有四个答案啦。第一个答案咧就系当时咧女仔嘅同学太唔够多啊，所以要收多啲男仔。咁咧 B 咧就系、是女仔当时要帮补家计啊，所以咧就冇得去读书。C 咧就系、是、因为当时咧系。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人口開始多，咁咧教育就需要好多學位啦，所以就俾啲冇機會讀書嘅人咧，就係、是、去多啲讀書。D 咧就係、是男女平等啦，即係變翻做男女校咁樣。咁邊個係嗰個主要嘅原因呢？可能都有 一個係九四五年啊嘛，係嘛？ 係啦。 我覺得嗰陣時未有男女平等嗰樣嘢。 我都係。 查 咗度先， 系啦， 唔系，同埋就算而家男女平等，都仲有好多男校，仲有好多 系 啊，唔关男女平等事咯，系啊， 我 觉 得 应该 系 A， 女仔 女仔唔够多， 点解唔够啊？冇理由噶，嗰阵时 个个都想生仔啊嘛，系嘛， 系咯，个个都 或者嗰个地区系比较多男仔， 系 啊，所以收生唔够， 系， 我都觉得似 A 啊 ，A 女仔唔够， 女仔唔够， 第二系乜嘢啊，校长？ 第二咧就幫補家計，所以就唔去讀書啦，翻 工 啦， 工廠妹。 係啦， 一九四五年喎，啱啱二次大戰完啫喎，百物蕭條喎。係 啊，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我哋 工廠妹萬歲？嗰 時啊 嘛，係 啊， 係咪嗰個年代咧？ 唔知啊，我估係就二次大戰再早啲啊，應該係啊。早過工廠妹萬歲應該。 二次大戰早過工廠妹。 係 啊，工廠 妹 係 七十年代啊，五幾 開始好噶啦。係 啊，有經濟。 OK， 女仔出嚟做嘢唔啱。 哇！真係。 二次大戰咧，我估會唔會係二次大戰啊？ 二次大戰係點啊？校長 係 個答案係乜嘢？二次大戰之後。 二次大戰之後人口多啊，所以就係 變咗男女校啊嘛。 係啊，變咗男女校。即系因为唔够学位啊，所以收埋 唔 够 学 位。 系啊，Michael 系 A 系咪 ？A 十分钟，十分钟 又呢个又似，即系二次大战嗰个。 我觉得二次大战 先好啦， 先 一齐啊。 好，三个 C， 一个 A。 有冇人？ 校长， 有冇人？有冇人？ 有人啱，系啊，答案系 C 啊。 好耶！ 哦耶！ 所以其實睇翻咧，即係二次大戰之後，其實好多學校都新開，即係依家接近好多學校都有六十年嘅歷史啦，係咁樣。 係啊， 即係因為嗰陣時候有多啲人讀書， 係好多人人口要應付， 係冇錯。 好， 好， 好， 好。 最後一題， 好啦，最後一題咧就係咧關於我哋咧嚟緊咧就新啲咯喎，嚟緊我哋咧就會同呢個香港科普科幻教育中心咧就舉辦一個叫水中無人系統挑戰賽，港澳地區嘅選拔，咁咧就叫你哋咧估下啦，究竟我哋做啲乜嘢嘢嘅咧？ 水中無人 係啊，係啦，嗱 A 咧。我哋就會派出老師去做教練，嗯，B 咧就係派老師去做裁判，嗯，C 咧就係派同學去參加依個比賽嘅啫，嗯，D 咧就係又派老師去做教練，又做裁判，又借埋場地，再有機會參賽。 大件 我撐你，係啊 ，D 我一定 會做到咁多嘢咧， 會嘅， 會 啦。全啲，全部都 系啊！我一定要去啊！嗱，你唔请我都去啊！ 系，依个都 班学生去， 冇错。 有冇 D 或 D？ 有冇其他谂法？ 冇啊！唔会啊！ 一定 系 D。 因为我应酬啊啊！ 李校长， 我拣 A 啊！点解啊？教练净系教练， 净系做教练， 唔会 咁啊！ 系啊，三个 D 一个 A。 校长难得谂， 有冇人啱？有冇人啱？ 有一定有， 系咯，有正确答案 啱啊！正确答案梗系 D 啦， 耶！ 咁啊，呢个比赛好有意思噶， 系啊，可唔可以介绍下？ 其实都系我哋同内地北京咧有个叫做科幻教育嘅中心咧就合作，其实系一个全国嘅比赛嚟嘅。 哇！比赛乜嘢啊？ 就系水中嘅无人机。 哦，就系咧， 喺水里面 啦，系啊。所以就我哋香港賽區啦，就係、是、其實即係香港好好資源，就係、是、四周圍都係海嚟。 係啊， 其實研究呢個水中無人機其實都好重要嘅一個概念。 係啊，救人啊，揾嘢啊， 係啊，所以都係即係接觸多啲啦，等同學多啲。 嗯，我又想學啊， 好好啊，耶！ 系啊，过嚟学下参加比赛都得。 我要做埋评判， 做埋评判要训练啦， 真 系。 好多事。 李校长，咁啊，而家喺呢个时候，我哋你今日咧就拣咗有一首好有意义嘅歌曲嘅。咁啊，而家就到你要读出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点解会拣呢首歌啦。 好啊，好啊。嗱，咁咧呢个点唱咧，我细细个都好中意噶啦，就系点俾所有人听啦，梗系就系特别咧点俾我嘅同学仔啦。咁咧，因为呢首歌好有意义。其实咧就系讲紧我哋咧就面对困难嘅时候咧就要点样面对咧？当然系好似我哋校训自强不息咁样咧，喺唔同嘅人生经历里面咧遇到挫折啦、失望啦或者失意嘅时候咧，我哋换个角度嚟睇咧，我哋就会发现咧样样都系好嘢噶啦。咁咧我哋咧就只要面对住呢个难关，我哋识得学习成长，就系有好美好嘅明天喺我哋。当中，所以个歌名咧系陈雷嘅《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今日喺呢度，我要再次要多谢晒嘅就系有李杰明校长将呢首歌曲就送俾我哋所有嘅同学仔听。 好多谢晒， 多谢晒李校长， 多谢校长。 睁开眼睛，家徒四壁，一口叹息，充满压抑，美丽遐想。又再想起了只得你一个旅程，不需要慌，天定会光，继续流浪，穿上武装，那道阳光越来越烫，像要烧滚亦叫湿了的裤，自然起在城邦，云雾将晴空盖。埋下天际伏线，随时一会发现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 今天跌倒，不用畏高，赶紧探讨，修正趁早，往后回想，练成大将，就靠这一次孤身奋起里酝酿，不需要帮。之中找到新的方向，带着你倔强，路再崎岖也懂怎去走，咬上牙关再直上。啊，原来都好，来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不放，但方头一切苦涩将你去变更好，不需无脑，仍能放开接受，从前上理过，亦跌倒过，这世经过都。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Mark 邱贤彤，Marco 叶振宏，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到嚟，风骚快活人啊！ 系，我哋继续我哋嘅车路的 士。系啊， 系啦，咁啊，我哋直播室有潮潮， 大家好啊， 欢迎潮潮。 好开心啊！我哋今日 要讲嘅呢个好得意， 系咪好得意啊？我哋今日可以讲下喺车界别里面原来都有男女大不同。 嗯、 我哋可以大家可以睇下我哋平时嘅驾驶习惯啦，喺所有方面会唔会有啲乜嘢男女之间嘅唔同呢？ 梗系啦，成日俾人哋嫌弃噶嘛，就系话嗰啲根本系好优柔寡断啊 ，cut 嚟 cut 去啊，唔知自己去边 啊。 跟住你就会讲啊，嗰个地系女司机， 系 咪 啊？ 多数都系咁。 市面上面好多人都会咁讲喎， 系啊， 系啊，但系因为你作为一个女司机，你会唔会觉得真系有呢一种嘢发生先？ 真系有，真系有，因为我自己都系咁谂，因为我自己都系咁嘅。如果前边有一个人嘅话，打灯啊，又或者你见到佢优柔寡断啊，唔知自己即系好似迷糊咁嗰啲咧，我自己都会心里面谂嘅就系佢一定系一个女司机。咁跟住咧就我会过佢嘅时候嘅话咧，我都会睇睇， 望一望先， 女司机 真系有咩？你会鄙视佢？ 我会，因为我相信我都俾人。鄙视咗好多次，系啊，真系噶。 阿潮潮啊，潮潮、啊， 系大佬， 小张张啊，我想讲咧，我听过一个讲法 ，OK 嗱，即系你可以唔同意噶，纯粹即系当讲笑咁讲。有人话咧，女司机咧得两种啊，好劲同好系啦，即系 咁啊，冇错冇错， 好唔劲。 其实咧，我自己亲身经历嘅 中间嘅，即系好劲同埋 opposite， 冇错 系啦。 因為其實我眼見嘅又真係好似係事實嚟嘅喎。咁、嗯、 有啲好狼㗎，女司機真 啦。嗱、啊，我眼見嘅，譬如啊，鋭鋭咁樣啦，鋭鋭手車其實我覺得好好嘅喎，即係作為一個女司機，手車係好好嘅。 我揸到耐啊嘛。 係 啊, 啊，但我身邊嘅朋友啦，我就喺度睇咯喎，原來真係好兩極化嘅、啊。我見過有啲女性嘅朋友喺我哋身邊啦，佢、可以考六次定七次牌都唔成功，但係佢一隻小強嚟嘅，佢真係打不死嘅一個精神嚟喎， 即係考完一次又一次。 所以你收翻嗰句説話， 冇錯冇錯，佢好有恆心，好、 啊、 有毅力嘅， 係啊。 跟住哇，佢一路嚟一路嚟，佢真係鍥而不捨，佢要考到考到為止。 嗯、 但係咧，考到之後咧，我哋係冇人夠膽坐佢車嘅。原因係咩咧？佢考到之後，佢好快走去買一部車。 係， 佢用極速去撞咗自己嗰部車，好、多次。跟住我哋真係驚咗，真係驚咗佢嘅。我哋就話。不如你重新去一路補中先，你先至自己揸啦、但係另外一邊就我有一啲女性朋友，佢哋去到今時今日呢一刻，佢哋買車嗱，佢哋雖然唔係買跑車，佢、去到今時今日，佢依然要買棍波車，即係佢真係好熱愛揸車，佢好熱愛嗰種、人手轉波嘅感覺，係、所以我絕對認同啊！真係我眼見好兩極化，一係好中意嘅，一係就麻麻地咁樣咯。 係啦，嗱，女仔就會係咁樣啦，同埋其實。我多數我會覺得嘅就係女仔除咗頭先嗰個必然會發生嘅問題之外嘅話咧，仲有就多數都係唔識路嘅， 係啊， 全部都係唔識路嘅。你冇咗個乜嘢 map 嘅話，你哋簡直嘅就係盲嘅路盲嚟嘅。 喂，有啲男司機都唔識路 嘅。你講緊邊個咧？講緊邊個咧？ 哇！有一次啊，我跟人哋車啊。由呢个广播道出发去葵涌啊，你知唔知佢去咗边啊？佢去咗尖沙咀啊！ 其实嗰个某人咧，我都好记得咯。佢仲要系突然间吓到醒一醒，唔系、再向前行，好似入咗隧道噶 啦、 啊。 你去葵涌嗰个方向， 你知唔知我试过有嗰阵时候，你都未有咩 map 啦、你唯有系点样咧？就问人哋究竟个点样入去啦？其实佢哋点样讲嘅话，我都唔知佢讲紧乜嘢嘅。咁跟住咧，你就会有一个情况嘅就系、是，永远如果我真系。迷失的话，我就去翻我自己识嘅嗰个地方。例如嘅就系，就算我去边度都好，我去屯门都好啦。总之我迷失咗，我就会翻翻嚟九龙塘， 再次出发， 再出发， 再次出发，因为咧 行翻啱嗰条路， 咁你咪 我知道系 你会唔会嘥晒啲油啊？ 我有啊，冇办法，我谂我嘥嘅油多过我行嘅油。 已经唔知道自己去咗边啦，真系冇晒办法。 我就会去一个我自己识嘅地方。 但你翻到原地都已经好叻咯。 冇，其實你褪後啫嘛，即係其實你去，你點樣去嘅，你咪點樣翻嚟啫嘛。咁跟住我就安心啲啦。咁跟住我就再次出發，我試過就去唔到噶，即係嗰個地方最終我就我去唔到咯。跟住我就我唔嚟啦，我喊。 喂，我係一個幾好嘅人肉導航。 嗱，呢個我真係要 讚。 小強真係好好嘅人肉導航嚟，因為我同佢相反嘅，我係完全唔認得路啊！大家最知嘅，我真係行極我都可以蕩失路嗰啲嚟。但系佢喺我隔篱嘅时候，我真系可以放心唔开 GPS 嘅。其实点解嘅？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其实你认啲咩嘢噶？即系 喂，我觉得我呢样嘢系几好，你几亲身经历过啦。我人肉大路行路我都 成日讲大， 系啊，讲大。其实我都未去过嘅，我可以去揾到佢，再带翻。但 系 我记住啦，譬如话转左，跟住转右，咁啊翻嚟梗系左。有啦，即係倒翻轉。 但中間有冇啲咩技巧？會唔會係我哋認住咩路標啊？有冇啲咩 landmark 我哋會認住咁樣先至揾得到咧？ 係得你先知嘅嗰啲咁嘅記憶法咧，帶住咩圖像記憶啊？係 圖像記憶法， 小強記憶法。 小強記憶啊！可唔可以教下我哋？ 我遲啲開班。 今日報名388。 馬氏記憶法， 一次過十堂有優惠。 但係咧，其實阿全少啊，有時咧唔認得路咧，喺路上面係好驚噶。因为你唔同行路，行路你可以停低问人啦，慢慢谂啊。你揸车因为行紧噶嘛，你又唔可以有冇人问啦。即系嗰时未有嗰啲导航，我试过有一次咧，即系个电视台揾我去做访问，我完全错晒。佢喺呢个荃湾，我入咗 嗰個叫丁九啊嘛，即係入咗入邊食燒鵝嗰度，我都 仲要越行越遠噶嘛， 咁係啊，越行越遠，係啊，你會放 再兜翻出嚟，仲衰都唔知道去咗邊度。我打俾佢話，我而家唔嚟啊，佢唔得啊，衰曬宣傳，即係嗰種感覺咧係好無助嘅。如果即係行錯路嘅話， 係 啊, 啊， 所以其實去到而家呢刻咧，我覺得我哋大家個所有駕駛者啊、乘客都好咧，我哋好幸福噶啦。而家有自動導航又好啊，嗰啲、啊、所謂 GPS、 啊。 幻想翻啦，我哋呢一樣嘢未出現之前，我哋仲係用一本厚地圖嗰、那個。年代咧，其實我以前我都有諗翻轉頭嘅，我都唔明我自己嗰個年代我係點樣可以揸到部車，因為 好驚啊！ 我每一次我出發去一啲唔識嘅地方，我就會真係先攞住本地圖，真係 睇咗先， 我真係冇記住我係必須要行條咩路。但係學阿大佬話齋，有試過真係突然間 miss 咗個路口 啦，哇就大件事啦， 跟 住就打散曬一盤嘅計劃之後，完全唔知自己去咗邊嗰啲嚟，就係咗個方法啦， 咗個方法，總之翻原點。 翻咗轉頭先，去到自己認得嘅地方再嚟過。 啱啊，冇問題嘅。 但如果上咗 highway 嗰啲咁點算啊？ 冇噶啦，順住一個大圈噶啦，我試過， 啊、 我喺香港都曾經試過嘅、 嗯。最遠去到邊度？ 我其實係行嗰個唔知咩山隧道咧，佢其實係上山方向，跟住就會順住入咗個隧道嘅。但我係唔應該入隧道嘅、 嗯， 我順住之後真係去到好北區嘅北區一個圈翻轉頭咯。我係要接我屋企人嘅、 嗯， 我最後嗰個圈我係遲咗半個鐘，明明已經係一個轉彎已經到，但嗰個圈係大到來回係一個半個鐘嘅時候試翻到轉頭咯。 我都試過，我試過嗰次就係鑽石山，鑽石山咪有兩條路嘅，一條路咧就係其實你鑽石山啦、嗯。如果你行錯咗嘅話咧，你就會過咗隧道， 哦、 就翻到。沙田， 系系系， 我就系嗰条啊 ，exactly 就系 嗰条， 系啦，跟住好远， 系啊， 系啊，就系明明就一个转弯，同埋你纯粹系攞啱与错先咯，一错就冇得搞啦。 我嗰次好惨，因为我要去钻石山嗰个商场嗰度做嘢，跟住我就系行错咗嗰度， 就入咗沙田， 过咗沙田，跟住我喊住打马俾话俾佢听，我 就沙田， 跟住佢哋做乜嘢？跟住我就话因为我过咗沙田，跟住我哋唔系沙田，我知就系我被逼，因为重要就系你 cut 紧嘅时候咧，嗰啲车唔俾你 cut 翻出嚟 啊，同埋亦都唔好拣嚟啦， 要过去。 即系如果大家系叫做情况许可。即系唔系好讲时间 啦， 你都继续行啦、 啊， 你唔好夹硬 cut， 因为几个因素啦， 嗯、 危险啦、 嗯， 你犯法啦，夹硬 cut 嗰啲双白线，其实真系唔好做呢啲危险动作，顺住行啦，冷静啲，顺住行住先。 去玩就冇乜所谓，翻屋企都冇乜所谓。但好似先话呢啲 case 咧，我都试过一次。你接咗个 job 咧，你唔去或者你迟咗咧，即系好核突，同埋你会话喂你做咩事啊咁样样。 心急啊！ 去做系啊，做司仪咧，搵嚟搵去我搵唔到，我停埋一边咧，我问一个警察哥哥，警察哥哥话点样去啊？佢话佢讲完一轮， 等我开路俾你。 其实可能佢讲完一轮之后仲乱， 特登唔话俾你听。 警察哥哥，你可唔可以上车带我啊？咁样即系做人肉导航。我穿着制服不可以上你的民用车的，我不关你，我会被人告的，我死定了今次这样。那心里他好人要好啦好啦，他除了顶帽呢上来呢打我行。 哇好 好 啊 好 好 啊， 是 真 的。 他的外眼除了顶帽呢就不会觉得有警察嘛。那他见到好像很惨，哇真的惨，好像真的喊出来，就因为我真的很迟了，我要做司仪去早点到嘛。 嗯， Sarah就明白我心情了，你接了个 job， 你不识路怎么算，真的不知道怎么算，那么他咯，那么跟着上车呢左边嗱，而家前边右边攞咁教咗我去，即系太 好。 同埋最惨嘅系当时嗰个压力会好大，因为你哋其实有个 job 喺身啊嘛， 冇错。 跟住所以其实已经系好难去再冷静翻落嚟，谂翻诶边条路先啱啊咁样。 我去到嘅时候个妆融晒，会好靓。 唔系嗰个小丑女装嚟， 小丑女装冇错。其实哥哥你就话，其实我想听落去嘅咧就系咧，我觉得另外啦，仲有就系女司机其实诶喺架车嗰度可以做好多嘢， 化妆。 我哋有冇错？有 我都听过啲故事，系女司机喺车度化妆， 真系好劲。系啊，佢上车同落车又变咗第二个人。 系啊， 同埋佢就最劲。 系我见过有一个女司机咧，唔好话边个啦，即系虽然你都知嘅，佢咧就一只手揸车，啊定唔系啊？佢两只手都冇揸车，但佢化到妆，你知唔知点解啊？ 咁犀利，佢手踭 hold 住个太。 佢咧膝頭兩個膝頭夾住個 頭，唔好學啊！ 唔好啊！ 危險啊！ 好危 險，係啊，係啊，好危險，好危險。 化妝呢個非常危險，千祈唔好， 係千祈唔好。 係我另外仲有見過嘅就係食粥， 食粥 生滾粥啊， 都幾危險 喎！ 呢件事 你打寫咗未？ 張兜影夾住啊，跟住一隻手揸太，另外一隻手就筆碌，係 啊， 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碌，筆 梗唔好啦。係啊，但係其實佢真係做到，所以咪就係話其實女人真係好犀利，有啲特異功能。 但係有啲潛能發揮起嚟真 係。Multitask 啊， 啱 先？係啊。 但我亦都見過有啲女性朋友，佢哋揸喺架車裏邊換衫， 得 跟住 化妝， 化妝跟住，但係我就問換衫喎，咁所以原來佢哋咧係有啲一個好似。tent 咁樣嘅嘢，平時一接埋，好似我哋太陽擋一扭，收埋一嚿好實。跟住佢話：，唔係有陣時我工作需要，我出到要換，跟住砰一聲打開一嚿嘢，一個小帳篷笠住咗，自己就可以匿埋喺裏邊，直頭換曬衫。 即係好似喂小朋友， 係啦， 即係嗰啲咁樣嘛，可以吸住，唔使㗎其實。係 咪？ 你只要想你識得縮骨功就得啦，你褪啲手入去咧。係。我哋全部做呢一行嘅都係咁樣嘅，都慣咗，係啊。 好犀利，好犀利。 最叻個係江欣燕。好勁！頭先你唔係呢套衫㗎，我就換咗， 係 架車做，係啊，好勁啊！好啦，嗱咁其實當然又仲有呢啲嘢之外嘅話咧，另外嘅一半咧，佢哋究竟係咩嘅態度都好似影響你揸車 啊！實嗌交， 係啊！你哋男仔其實咪好憎啲女仔喺側邊度嘈之巴閉， 係啊， 我好怕嘅，因為咧，其實嗱，你諗啊， 其實咁樣阿少少啊，如果隔離嗰個咧，佢自己冇牌咧，佢都冇咁鬆牙鬆角。隔篱嗰个都系一个驾驶者，即系佢都有揸车咧。嗰啲零舍麻烦，因为佢都识揸，佢你明唔明啊？即系佢会加好多佢自己嘅意见咯。 唔 系， 你 都唔识揸车就好啲嘅。 阿 Michael， 我知道你感受好深啊。 甚至乎咧，我见过有啲仲好笑系咩咧？明明阿男司机要揸紧车，阿女乘客咧好多嘢都系讲：喂，你呢度转啦，你呢度快啲，呢度慢啲咁啊。跟住搞好啦，系啦 cut 啦，咁嗰啲情况，诶、哎、你耷得咁挫嘅，跟住落车之后我问下司机，喂你太太系咪揸车好犀利？跟住佢话佢车牌都未有啊，系啊， 但系佢识路嘅，佢识路噶， 其实都唔知佢识路， 佢唔识路噶， 佢用乘客嘅体感不断去 comment 住，你呢个唔好耷得咁挫得唔得啊？嗰啲咧， 系， 但系咁少少公平啲咁讲，诶呢个讲法我唔知你同唔同意啦。有阵时咧，我哋自己揸车咧，我哋唔觉得挫嘅，因为我哋自己控制住个踏盘咧，有心理准备。但系乘客冇心理准备咧，佢系会比较辛苦啲。呢个讲法系啦，即系会有人咁讲。 诶，会有嘅，所以咧，其实我哋诶而家去到呢一个年代嘅车，有啲车内置会有，有啲车系内置冇嘅，一样嘢叫做 G meter。咁其实我嚟做咩嘅咧？就睇住我哋转弯啊。加速個衝力個 G force 有幾快，跟住佢就一路記錄住嘅。咁譬如我自己架車都有噶，咁我會做一樣咩嘢咧？就係、是、譬如我有乘客喺部車嘅時候，我會保持住我自己轉彎又好，加油減油都好，我會保持住佢譬如喺 0.5 個 G 留下，咁、就代表咩？佢差唔多架車係個體感上面啲人 feel 唔到有任何嘢喐嚟喐去咯，就會坐得好舒服嘅。咁但係呢一樣嘢有啲人係後置會加個儀表仔咁樣喺架車裏面嘅， 可以嘅， 可以加嘅 ，G-meter 係 叫 G-meter， 咁其實好有用啊嗰樣嘢。咁其實你揸得快又好，揸得慢又好，其實嗰個 G-meter 可以顯示到好多訊息出嚟咯，個訊息量幾好嘅。 你覺得 work 唔 work 咧？阿潮潮，你有冇問過坐你身邊嘅人？ 你覺得唔得咧？ 係你啦，係啦，你覺得落唔落啊？ 你覺得 咧？ 唔係啊！我記得你突然間咁樣講，我突然間諗起一單嘢喎。我哋有一次去本身係要翻去食燒鵝嗰邊嘅，係啦。咁點算咧？就係嗰條路一路望住。其實阿小強同我講：你轉咗，佢話你 keep 咗先。我一路冇理佢，我一路冇理佢。 你唔信佢哋點樣？ 因為其實我睇住條地下線，其實後屘我都理解翻發生咩事。條地下線咧，佢一條好粗嘅實線喺度嚟嘅，嗰條好粗實線。我唔係喎，我點 cut 一路實線實線實線，去到一個位之後，突然間佢好 sharp 就轉咗，就要落去食燒鵝嗰邊嘅，係啦。跟住我就睇到好準嘅，嗰係無端端我嘣一聲咁就轉入去。但後屘原來我問翻點解嗰條線會係咁，因為佢成條公路都實線嚟。原來嗰條實線係只係純粹話俾人哋聽，你嗰條係巴士專線。 哦， 嗰條線其實喺合理時間 係 可以吸得入去嘅，但我就望住條實線，冇理由嘅。你實線去到尾，去到轉彎之前都實線，好多公里都唔俾人入，冇理由你咁樣開噶嘛。咁、自從嗰次之後，我都即刻揾翻嘅，原來係可以轉嘅。不過嗰次就應該有啲急嘅，大家係突然間劈入去咁樣。 唔好嬲啦，即係有 少少嘛。咁解釋翻我舒懷啦， 即係舒懷翻少少。 終於真相大白啦。 同埋其實有時候我都會咁嘅， 你唔清楚嗰條路究竟吸唔吸得咗啊，吸唔吸得有嗰啲咧，我唯有嘅就係咧，我會得慢少少啦，等人哋咧過我，跟住我就會睇下前面嗰架車佢搞乜，係啦，你係咪咁樣會穩陣啲啊？ 穩陣好多。 始終我就係即係睇佢係點樣啦，但係有時我知道就唔係，我明明轉左，但係佢點解轉右嘅？我都要跟佢轉右。 抄错功课， 原来嗰条前面嗰个都系唔得嘅， 有拗企嘅。 抄错功课，测错验就完全系唔掂噶。 我哋咧，或者应该咁讲啦，我哋有阵时就未必真系男女司机嘅分别嘅，只不过新手司机有阵时都会有啲经验唔够啦。跟住其实我自己都试过，之前发生过嘅就系咩，有啲新手司机。是可以轉入去迎頭線的，咁嗰啲情況係好危險，好 驚， 全車人都好得人驚。咁所以都有句咯，無論男女都好啦，新手唔夠經驗嘅時候，可能學下 Yoyo 頭先咁講咯，留意住附近嘅人，人哋直行啦，轉邊一邊啦，嗰啲其實都一個好好指示嚟嘅。咁就唔好自己滿有自信地帶頭衝入去，係啦，嗰啲情況都幾嚇人嘅。 冇錯，嗱，今日討論呢一個嘅問題，我希望大家唔會覺得嘅就係話啊，即係就將啲男仔同女仔大家喺度比較，但只不過其實有時呢一個我哋係一個少少統計， 非正式統計， 非正式嘅統計嚟嘅，咁所以佢就真係係咯，始終我諗喺個車度大家都真係要小心啲。呢個今日你介紹嗰個 meter 又真係幾好，係啦 ，G meter 係可以真係知道自己啲乘客坐得舒唔舒服嘅。 咁就非常好啦。 兜口兜面問佢啊嘛，喂，舒唔舒服啊？ 真要多謝曬 姐姐，多謝姐姐。好，轉頭我哋有點唱啊？ 好， 轉頭翻嚟 1872388會聽你嘅電話，唔好行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国泰航空早前取消航班事件，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谢咏仪表示，国泰在今年1月和2月取消航班，确实对受影响乘客带来不便，政府已经要求跟进和改善。他指出，展望香港機場三跑會在年底投入運作，政府會同國泰及其他本地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聯繫，支援重建步伐，擴展網絡，把握三跑機遇。國泰行政總裁林少波解釋，取消航班的起因是去年12月底流感高峰期，缺勤機師較多，公司低估了候命機師的數目。對於部分通知期較短，他再度致歉。林兆波說，國泰早前組成小組檢討改善，並在上個月提交報告，隨著改善方案的落實，有信心復活節和暑假等節日可以提供穩定服務。香港快運往來香港和北京大興國際機場的新航線上星期二正式啟航，進一步擴展內地網絡。行政总裁毛洁篪在北京接受本台专访，他说会物色内地具潜力的2、3线城市成为新航点，亦不排除将来有直飞大湾区的可能性。毛洁篪说，相信内地会开放更多前往港澳自由行的城市，快运目前只有北京大兴和宁波两个内地往返香港的航点，有需要加强发展力度。他提到，内地目前仍然有近10亿人未坐过飞机，相信低成本航空公司肩负重责，推动内地民航大众化。他又说，快运去年11月起不再接待旅行团乘客，随着旅客更重视自由行，针对散客的销售模式更符合公司发展。立法會財委會原定今日審議沙田 T4 主幹路工程共71.6亿撥款，但是政府決定暫時撤回申請。運輸及物流局回覆查詢時說， 为方便财委会审议有关项目，早前就公务小组委员会的要求而提供的资料外，会进一步增印财委会的讨论文件，因此将项目然后讨论，稍后会尽快提交财委会审议。沙田 T4 公路是连接城门隧道公路至沙田路的一段已建道路，全长大约 2.3 公里。政府早前向立法会申请拨款兴建沙田 T4 号主干路，最新估价71亿6千万，远超过2006年刊宪时提出的11亿，引起部分议员质疑造价太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今晚大致多云和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有雾，下周中期气温稍为下降。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50点，跌512点，成交金额7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3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17点，跌16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6.57元，跌5.3元。腾讯控股283.4元，跌7.8元。恒生中国企业57.72元，跌2.06元。中海油17.2元，跌1.02元。中国平安33元，跌2.5元。美团87.25元，跌5.05元。理想汽车121.4元，跌13.7元。阿里巴巴70.15元，跌2.4元。南方恒生科技3.36元，跌1.4元。中移动66.55元，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51.52，瑞士法郎0.899，加元1.356，人民币7.225，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40912点，升97点。港金报20270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73.82美元，卖出217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日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有助减低患上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大肠癌等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一份水果大约是一个中型橙或者苹果，一份蔬菜就大约是半碗煮熟了的菜。今日开始记得每餐都吃新鲜蔬果，用不同蔬果去配搭菜式或者当作小食。水果蔬菜二加三，身体健康好简单，上 chp.gov.hk 睇下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Time May 开口说 Nancy Quai， 让我假装毫不在意，凭着气息没法直视。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以前我硬是觉得自己没资格追求想要的东西，就算想要的东西摆在我面前我都不敢要。 那去北京 是不是你的追求啊？ 究竟郑西决最后点答江义呢？ 国剧八三零加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放松快活人。 好，翻到嚟咧，点唱时间？ 哇！1872388，已经有好多朋友打咗电话嚟 啦。 排队第一位 有张生， 张先生， 你好，早晨，早晨， 早晨， 你好，张生，今日咧点唱嘅话好特别喎，系咪啊？想点唱俾阿张太听啊？ 哇！张生好兴奋啊！你声， 两日又中一招咯！ 哎呀 ， 即系我都郑重呼吁紧全国市民，即系要呢轮都系好好犀利咯。 系啊， 希望大家都要戴翻个口罩，稳阵啲啊！ 知道，收到， 小心身体啊！系 系啦系啦系啦， 都系太太啊，踢太太中一招系咪啊？张生太太 系， 而家个情况应该都 OK 嘅，系咪？ 即系今朝即系即刻去政府医院睇完，食咗两日几药，而家今朝check 一check就有少少咯，仲系。 咁你有冇煲啖粥仔俾佢食？ 识唔识煲啊，张生？唔好逃避呢个问题先。 今日就煮粉面咯。 哇，好嘢，好嘢，好嘢！ 好快好翻噶啦！ 煮米粉好啊，蒸汽啊，唔好煮河粉啊，知唔知啊？ 平时系咪太太照顾家头细务比较多噶，张生？ 系啊， 系咧。 我妈90多岁都系佢照顾嘅样。 哇！呢个太太一流啊！ 系啊， 你好幸福啊，张生。 住咗30多40年，同我妈咪，即系以前我就在生都话呢个太太仲亲生女都我唔好。 咪系咯，你有眼光，你有眼光。 好啊，我俾佢倾下两句啊。 好啊， 好啊， 好啊，张太， 张太， 张太， 你好， 早晨啊，张太， 早晨啊，张太， 晚生早晨， 唔系啊，好似好见外， 唔怕，仲有天恩仔喺度 啊。阿梁继章系咪又唔舒服啊？ 佢唔舒服啊，所以叫佢喺屋企休息下。 冇事，冇事， 佢啦。 好啊， 我哋都问候你。 我而家好翻啊，冇事啦。 你讲翻啦， 你把声好精神啊，张太。 系啊，系啊。 阿张太，张生煲嗰啲粥啊、面啊，得唔得啊？粉面啊，得啊。 佢系做厨师啊嘛。 哦。 有眼不识泰山啲。 系啦，咁你又口福喎。 佢好识煮嘢食噶。 最叻煮咩啊？ 乜都识煮嘅， 平时系咪煮开嗰啲山珍海菜？ 系啦， 有冇抛镬啊？喺屋企有冇抛镬？ 煮嗰啲海鲜啊，嗰啲好叻噶。 哇！ 佢当年追你嘅时候，咪就系凭住呢个厨艺。 系啊， 衰 唔知啊，我都唔觉，以前都唔觉得佢煮得咁好食。 啊，跟住同你一齐之后有进步啊！ 咪系咯， 系啦， 咪咯。咁啊，当然最紧要嘅就系你要身体健康啦。 系啊，个个都要身体健康啊。 系啊。 咁我哋都喺度祝福晒所有吓，可能呢一段时间嘅话，有啲唔 系 好舒服嘅朋友嘅话咧，大家都早日康复， 健康啊，系财富啊， 啱啊。咁你都要多啲饮水， 系啊， 知唔知饮多啲水，系啊，食翻多啲维他命 C， 咁快啲好翻，好唔好？ 好，中意听你个节目啊， 真系， 多谢， 应该啦， 有 case 啊，张生张大， 系啊， 咁阿张老太有冇听噶？ 阿张老太听唔到啊。 哦， 张老太， 我个耳仔好似唔系咁听到嘢啊。 哦， 九啊四岁啦。 哇， 真系辛苦啊，张太照顾啊，张老太。 唔紧要，我哋都祝福佢老当益壮。 系啊， 好啊，好 唔好啊？ 多谢你哋， 快啲好翻啦吓。好，多谢你嘅电话， 梁生啊， 冇问题。 梁继章咧， 好嘅，好。 梁继章，有人问候你啊。 样啊， 关心你啊。 系，系啊，知噶啦，佢知噶啦。 佢冇乜事啊，系啊，今日你听到佢把声都好精。 我即刻由 AI 改相噶啦， 好翻啦，而家冇事啦， 好啦，咁就好啦，多啲休息下， 多谢张太， 多谢 张 太， 拜拜。 哇，呢一首歌曲真系 好正啊， 好 佢哋当年拍拖嗰啲歌， 凤飞飞。 凤飞飞，你识唔识啊？凤飞飞， 凤飞飞，我就识诶，掌声响起系嘛？有只 掌声响起，好似唔系佢唱嘛？ 咁啊，应该唔系啦。 但系凤飞飞真系好犀利， 呢个名好劲 嘅。系啊，飞飞叫凤 凰歌后 啊，系啊，劲啊！嗱，当然我哋仲有一啲嘅，即系为大家要代读嘅点唱啦。咁啊，仲有嘅咧就系要祝阿李兆恩先生嘅吓，喺3月16号虽然过咗吓，但系都补祝佢生日快乐嘅。咁啊，另外仲要系预祝阿 Dennis Lam 咧喺3月28号嗰生日快乐，希望大家咧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有呢一只啊，翩翩风叶翩翩停。 系咪应该好中意呢首歌？ 系咯， 系 啊， 呢啲似系你会喺片段人间里面， 冇错，系啊， 会用到嘅。 又或者系我好系列嘅夜总会。 嗱，你个小欣欣，你讲嘢小心啲。 你唔系你嗰啲嗰啲 系啊，每当变幻时啊， 系啊， 又或者呢啲片面风叶情啊，呢啲咁样咯。 唔系，我想搞晒所有嘅新音乐，你可唔可以帮我忙啊？ 但系你个如果个剧情系 set 喺文初嘅时候，咁 我 都帮 你 唔 到 嘅 喎。 我保证唔会。 又系 2015年打后啊嘛。 OK， 好，收到。 啊，电话隔篱 有 阿 敏 ，Hello， 敏敏 ，Hello，Hello，Hello， 你哋好啊， 你好啊，敏敏，最近身体好嘛？身体 好 嘛？我几好啊？ 我好好啊，我朋友好好啫。 嗱，咩事啊？ 你朋友唔好啊？做咩事啊？ 我朋友咧，临结婚。嗰一刻就同个男朋友，即系佢个老公分开咗咯，即系因为个男人原来出边有第二个。 吓，呢啲人唔好要， 系啊，唔要系 咯，其实都系件好事， 好彩啊， 发现得早， 发现得早， 渣男嚟 啊！但系佢好睇唔开咯，佢曾经有谂过轻生噶， 唔好傻猪嚟嘅， 值得为呢个 情山在啊！嗰啲渣男， 系啊，但系 个 男人咧，仲用啲花言巧语，仲继续氹佢， 哇，唔得， 佢而家现任呢一个，即系叫做结咗婚之后，即系难听啲叫假结婚咯。 就帮个女人攞个证落嚟，落嚟之后就会同个女人离婚，叫佢等佢嗰啲花言巧语嗰啲嘢咯。 呢啲永远都唔好 信，系咯， 唔系联同埋另外嗰个女人一齐拆穿呢一个。 唔系，同埋你作为朋友，你就最好就劝下你朋友。 系啊，真系啊，拆穿咗个男人，佢冇扶 fit 嘅啦。好耐噶啦，但系佢始终佢都系钻牛角尖，佢唔肯。 明啊，爱得太深啊。 几耐啊？佢哋两个喺埋一齐，介唔介意？ 两个喺埋一齐都有成八年几。 我估系好长时间， 爱得太深啦。 我真系听唔少啊！我同你讲，阿敏啊，尤其是系啲咁嘅男人同你讲嘅，就总之你等我啦，我一定会离婚嘅。我可以话俾你听啊，十个有九个都唔理噶。 系啊， 系啊，唔好信呢啲说话。 个男人，因为点讲？因为佢另外而家结咗婚个女人咧，系好有钱嘅。咁就佢 即 係 結婚 係 為咗 啦，依唔係就係依依不想努力了嗰批咯。 哇！咁仲衰。 所以佢而家就即係同我個朋友係掟煲唔掟蓋嗰啲咯，諗住。 點解要嘥時間喺啲 又 係冇結局嘅姻緣上邊咧？ 又想同佢有關係，但係又唔甘心去。同另外嗰一半系咁样咯， 我谂真系唔甘心啊！八年，但系你真系要话俾佢听要醒嘅，冇得唔甘心嘅，又唔值得。你将来越踩越深， 同埋啲时间应该花喺啲啱嘅事上面，时间心力啊，系 啊， 即系有啲你都知道 啊， 一定系冇结果 嘅， 咁啊 无 谓再摆心力落去咯， 系啦， 你作为朋友 咯，用时间嚟可以冲淡啲咯，等佢成日陪下佢出去玩下，有啲咩节目嗌埋佢出嚟啊，咁但系佢出到嚟都系呆呆滞滞坐埋一边咁样咯。 你有冇办法可以介绍啲人俾佢识啊？即系介绍另外啲男性嘅 朋 友俾佢 识。自己朋友圈嗰啲咧，全部佢都识嘅。 哦，咁样。 因为全部好多朋友，因为而家个个都有家庭咧，真系好难话 好难陪佢 咁大班人，就唯有系阿 A 陪下阿 B 陪下阿 C 陪下咁样咯。有时系突然之间佢连电话都熄咗咧， 哇，咁好 担 心， 就 担 心得佢突然间人间蒸发，就好担心要就真系周围去。找朋友帮手找他咯， 多啲约他出嚟咯， 啊、 多啲大家面对面倾下， 冇错， 真系俾佢知道系咯。 同埋系咪应该要寻求一啲专业人士嘅帮助咧？ 佢唔肯啊，佢唔肯啊，佢唔肯。因为我哋都曾经帮佢揾埋社工啊，帮佢揾晒所啲朋友出嚟嘅，但系佢始终唔肯出嚟。 有啲 都系闩埋道门，肯解放自己咯。 有啲关口咧，就要佢自己过嘅。 系啊， 但系我觉得你作为即系问你作为朋友咧，你哋都好唔话得噶啦，已经。 系啊， 有时有一啲嘢，若果佢真系要选择系咁样，即 系 当然系啦。 你尽力去 劝 佢啦， 尽力劝佢嘅啫。系啊， 尽咗责任。 系啊，你作为朋友， 辛苦阿文， 识到但系好多年朋友嚟噶啦，我哋一班。即系由读书到而家，咁谂住去结婚，搞埋所有嘢，但系临门一脚，原来哦爆咗，原来系咁样嘅， 可能太过 shock 会唔会，即系嗰一下系咪？ 系啦，八年， 突然之间 系 啊， 系突然间嘅，真系突然间嘅，佢哋已经系睇晒婚纱，做晒所有嘢，点知个女人出现咗，咁就个男人可能知道爆咗煲冇得冚，咁就所以揀咗对另外嗰个囉。 都系嗰句，我宁愿佢冇同佢结婚。 系啊， 唔 系 相对 仲 劲 啊！ 如果唔系，即系你已经系一个夫妻合法夫妻咧，哇，中间 哇，你仲纠结啊，真系嘅。所以其实都叫做系不幸中之大幸啦。 发现得早， 应该系好彩及时睇得到，睇清楚呢个人咯。唔系就真系有埋小朋友就真 系 好大件事， 系啊， 好啦，咁你唯有嘅就系系咯，我听到你把声你好担心，你都唔好咁担心。 你呢度讲两句说话俾 阿 玲 啊，系咪啊？佢朋友叫做咩名啊？ 系阿玲， 阿玲 啊，你而家讲两句。 我都唔识点讲， 好难， 因为真系唉，睇到佢咁样，做朋友嘅好心痛。真系希望佢自己可以走出呢一个阴霾啦。 好， 得嘅，咁多人锡佢， 系 咪啊？ 系啦， 要 同多人锡佢，同埋叫佢真系要振作咯，唔好，真系唔好谂埋一边啦。 系啊，努力啦，唉，佢知噶啦，佢知道。 希望阿玲听到吓， 阿 敏你哋亦都唔好咁担心，系啦。 因为我叫佢听收音机，因为成日都净系WhatsApp 唔肯听电话，所以我只可以 WhatsApp 同佢讲。但系而家我趁住喺空气之中同佢讲呢一番话，希望佢自己。谂得通啦，好多人都好担心佢唔好再转牛角尖咯。 嗯，点样都好嘅话，就一定唔好乱谂嘢，同埋唔好做一啲即系不能够挽救嘅傻事。 系啊， 咁总之嘅就系、是、系、啊，有时有啲嘢， 我哋一班系好朋友，大家都要大家陪住大家到路噶，唔、可以冇咗任何一个噶。 系 啦、 啊， 一定支持你哋、 啊。你好好啊，你好好啊，阿敏， 系一个好好嘅朋友。 系啊，系 啊, 啊, 啊, 啊，一个好好 嘅朋友。但系真心嘅朋友系得一两个， 嗯， 系啊， 即系希望佢自己会 get 到啦。 系啊，玲玲，努力加油啊！ 你都俾啲时间佢啊，即系有时吓，有时有啲嘢系要需要俾啲时间佢，俾啲耐性， 系 啊，一定会有好嘅。好， 出嚟有一日佢会话：，哎，我可以啦，我可以啦，咁我会好开心。 好，好多谢你嘅电话， 多谢嘛， 多谢， 多谢你。 首歌点都要听嘅，希望佢可以真系清醒啦， 留意歌词。好 好， 多謝敏嘅電話， 拜拜， 你自己啲保重啊。 只把你套上的时候，我察觉到你脸上复杂的笑容，那原本该是我赋予你的承诺，现在我只能隐身热闹中。我跟着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我不能再看你多一眼都是痛，即使知道暗地里你又回头。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只有伤心人才有。你最后一身红残留在我眼中，我没有再依恋的借口。原来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我还想等你什么？你紧紧拉住我一手，又放开让我走，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我不能再看你多一眼都是痛，即使知道暗地里你又回头。 好，听过有张宇的曲终人散啊！电话隔篱我哋有黎妈妈， 黎妈妈， 黎妈妈 ，hello， 你好， 系黎妈 妈， 你好啊！ 我祝福你哋双月二台蒸蒸日上吓， 我哋系香港电台， 我哋香港电台 第二台， 香港电台 欣欣啊，系啊，个个都 身体 健 康 吓。 好， 大家 有咩讲？ 仲有啊啊，而家病紧嗰个 黎 欣唔记得 哦。OK， 梁家章 系 啦 ，Michael 系啦， 得噶啦， 早日康复， 得噶啦。OK， 好啦，黎妈妈， 我想讲下咧，就系我以前嘅。想法是错的，我以前呢觉得生两个女呢好像不足的，现在我就觉得生了两个女好幸福。 那就好 了。内心感到真的很满足。 嗯。 还包括我现在呢有两个女，那又结他们都结了婚了，有两个女仔。 多了两个仔。 变成好像两个女两个 仔。 开心啊， 是啊， 开心啊，开心啊。 以前呢我就 即系唔系因为我先生咧，我就自己都中意有四个仔女嘅。咁而家真系有喎，两仔两女喎。 唔系咯，冇啦，生两个有四个。 系啊， 佢哋仲有孙咧，哇，开两台麻雀啊，可以。 系啊，佢哋两个女咧。即系我两个女咧，系好细心，好孝顺。 啊，好啊， 我真系好似话斋几生修道。 嗯， 啊，佢结咗婚咧，一样对个家庭啊都好负责。 嗯， 吓，同埋咧对父母好细心。 恭喜恭喜！ 有时又会带我哋去旅行。 哇！ 系啊， 夫复何求？ 个大女叫卡文，细女叫 Connie。 好。 我希望佢哋即系我哋三个家庭。个个大人细路都身体健康， 一家和睦， 系啦，带住大家齐齐整整， 乐也融融， 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咧，我有三个男孙啊， 系， 系啊，都好乖巧啊。 咁就好啦，黎妈妈，好啊，多谢晒你，我哋已经播紧，你想点？ 接到我电话， 系啊，咁就开心啦， 多谢晒， 多谢多谢， 多谢黎妈妈， 拜拜， 拜拜。 蒸甜，盼春宵太短，但愿寒夜里曙光不会燃，长拥你的温暖。 听过有梅艳芳嘅心肝宝贝啊， 小张张快啲好翻啦，我唔会再激你啦。 亦都要多谢欣欣呢两日喺呢一度， 多谢欣欣， 多 谢 大家， 多 谢紧守岗位嘅大家吓，系咁，我哋下个礼拜 再同大家见面， 再见面咯， 好啦， 拜拜。